早晨啊，6:09嘅早上，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另外 Vicky 都喺度嘅，咁啊 Vicky 转头亦都会同大家一齐 say 下 hello 噶啦。咁望一望出边咧，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寻日朝头早咧，我就影咗个好靓嘅橙色啦，因为自己即系翻工嘅时间。咁今日咧橙色咧就少咗啦，咁啊但系都见到嘅，不过喺啲云后边咁啊。天气都不断咁样去到变化吓，咁啊嚟紧嘅时间咧，天气亦都会唔稳定。譬如今日咁样咧，都系热噶啦，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今天如果你系需要户外工作嘅朋友啦，都要分外咧，又系继续咧就系多点注意补水啦，以及咧就系一发觉啊真系热咯，顶唔顺咯，咁啊去啲阴凉嘅地方嗰度唞唞。雇主咧都记住啊，咁啊要俾翻多啲适当嘅空间俾啲朋友仔咧，好好地去到休息一下噶。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好的雇主是可以令到一些嘅雇员咧，好好地留在自己嘅公司嗰度，然后同佢哋拼生拼死。简单啲嚟讲咧，就好似攞翻以前嘅故事一样，三国又好，或者再之前嘅蜀汉大战都好啦。一个好嘅雇主就可以吸引到一班好嘅将领，为佢哋咧就系打佢哋自己嘅江山。而作为一个的雇员啦，佢哋好多时候都希望寻觅一个好的雇主、好的主公。啊，点样讲？就好似以前孔明都是因为中意刘备，又或者是一些五虎将亦都会中意刘备。啊，中意一个好的主公，一个责心仁厚的主公，希望能够呢一位嘅仁者咧可以得到天下咁讲。今日我哋就唔系要称霸天下啦，今日我哋起码可以令到自己安居乐业，或者你有自己人生目标。咁所以如果你系雇主嘅时候，要对自己嘅下属咧交心，要俾佢哋更加勤力，然后用你嘅行动话俾佢哋知，其实跟随系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雇员见到一个好嘅雇主，亦都会要尽自己嘅力量去到好好帮助佢嘅业务做得更加好，咁大家就会感激对方嘅出现，亦都会令到成件事从一个正确嘅态度、正确嘅方向去到进行。唔知你心目当中呢一位嘅伯乐出现咗未呢？出现咗嘅时候，好好地珍惜佢、爱护佢。 靠向我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心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心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点，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 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的你。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分至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在我身边，心分至每天，爱每天，放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一首作品嚟自郑伊健，感激我遇见。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 Coffee Time。 6:16望一望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日间系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稍后云量会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最轻微至到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都系酷热，咁啊稍后骤雨咧逐渐亦都会增多噶啦，风势咁啊有所增强，咁啊海有涌浪，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空气都系好。不过咧系热咧，即系空气好之余咧，咁啊见到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啦。今日揭揭报纸嘅时间都见到，因为疫情停办咗3年，一个叫做少年太空人体验营啊，原来今年咧就复办。今日有一啲嘅学生啦，咁啊将会喺29号嘅时间啊嚟紧啦，咁啊去到北京，咁啊参与为期8日嘅一个体验营。咁有应届 DSE 考生就表示啦，咁一直以嚟都成为太空人咧，系佢自己嘅梦想嚟嘅。咁啊，觉得咧就有好多嘅叫曾经上过太空嘅朋友咧，都系佢哋嘅偶像嚟嘅。咁啊，当然最期待系咩咧？就是、参观中国嘅冷湖火星营地，哇！呢个犀利啊！更加希望咧就认识中国航空科技发展同美国、欧洲啦等等国家嘅分别。今次体验营咧有161名嘅学生就参与轮选嘅，咁啊当中挑选30人嘅，分别就系18名嘅男生，以及咧就12名嘅女生，年龄介乎咧都系13至17岁，所以都系一班咧年轻人啦。咁啊睇翻司长啊陈国基咧，咁啊亦都话到咯，在何专家咧选拔喺1个月之内就接获120份嘅报名表，咁啊并且喺去年底啊向港澳办咧就推荐40名嘅候选人，希望。今次咧參與體驗營嘅30名嘅學生會珍惜呢一個嘅機會啊！佢哋更加希望咧就政府啊會全力配合國家嘅科教興國戰略。咁啊亦都指出啦，國家首次咧就喺香港啊進行一啲叫做選拔在何專家啦，充分反映咧就對香港創科界嘅高度重視以及咧係肯定噶。如果有機會，我當然咧亦都好想睇下啲無重狀態啊，上下去呢個太空啊，感受一下咧就係太空以及咧就係嗰種科研結合嘅魅力啦。 始终需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为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今晚没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会流淡化，越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散场那些牵挂，哭泣直至疮疤轻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半天让身心手臂上的歌，翻播再翻播，留心听清听楚，彼此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曾会战过，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消失，今晚没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会没淡化，愿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哭泣直至疮疤轻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半天让身心灵也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会满淡化，若再遇前度也可开口讲你好吗，单身过得虽然有些不惯，相信独个亦会获得璀璨，邂逅与离别爱人如梦化，下过他分手之时是我定了于过程，如度假，每天的心情也淡雅。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天气咧真系好热啊吓！琴日咧，我去开电视部嗰阵时，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哋大家咧都因为天气太热啦，大家咧都好有目标啊，希望咧可以用最快嘅速度拍完咧，要喺室外嘅外景环节，即系好似头尾踢啊或者街坊咁样，咁大家咧都好互相合作，众志成城咁样，希望咧有机会唔使大家喺条街度咁辛苦，又晒又热、啊。众志成城咧，就系比喻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嘅意思。而众人同心咧，力量咧就系好似城咁样啊，坚固如城嘅意思啊。而众志成城咧，原来以前咧系会叫作为众心成城。咁佢系出自边度噶？ 原来就是国语周雨霞那里会出现的。那讲什么的呢？原来那时候就周景王啊，很希望打造陶造一个极大的钟，很大很大的钟。咁但系有一个大臣咧，同埋一个乐师知道咗件事之后，佢就同阿景王讲啦：啊，希望咧打消呢一个陶造呢个大钟嘅念头啦。因为佢哋就话啦，虽然咧大嘅钟咧就好少见，但系咧大嘅钟嘅声音咧未必真系好听。如果要搞到陶造一个大钟，劳民伤财咁样，人民痛苦又何必呢？咁但系景王咧，当然系冇采纳佢哋嘅意见啦。佢依然咧都系觉得，我要做呢个大钟。咁事隔咗两年之后，大钟就做成啦。咁平日咧就惯于去奉承景王嘅一啲乐工们咧，就即刻同佢讲：，哇，个大钟好靓啊，真系好好听啊！咁景王咧就好开心啦，就揾嚟当初反对佢做呢个大钟嘅乐师，就同佢讲：，你睇下。而家个钟几靓，啲声又好听，你嘅顾虑咧系多余噶。咁呢个乐师咧就对于景王呢一啲无知同埋自夸咧就不以为然，就回答佢啦：大王，大王你陶造呢个大钟，如果各个人民都系好赞成，呢一啲先叫和谐。如今劳民伤财，个个咧都对你啊，有怨恨啊。咁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又点样叫做和谐呢？而且人民所赞同嘅好少又唔成功，人民所厌恶嘅好少又唔失败。呢一个嘅俗语就话啦：众心成城，众口恶金嘅道理。咁但系景王咧，当然就系唔接纳佢嘅劝谏啦，反而咧就话佢咯：哎呀，你老啦，识咩啊？咁到阿景王咧，佢驾崩之后咧就。冇人再同佢讲好听啦，咁就系出自呢度。咁好多事情上面咧，的而且确，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咧，就可以胜利噶啦。又好似踢波咁样啦，大家通力合作嘅话，众志成城就有机会胜利啦。不过团队要一齐众志成城，冇得逼噶。点样可以令到一个团队众志成城咧？好值得大家思考啊！ 伤透时跳进舞池，能一身伤痕都很光鲜，能背上钻石未醉半天。我试过纯情朴素冷艳，很清楚无人讲的谎言。我戴上年华眼界处事。 上嘅6:29啊，30度嘅气温。我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继续访问行程。据了解，李家超一行在今日香港时间中午将会举行记者会，并且邀请香港和印尼传媒参与，之后出席午宴，并且在印尼港商等团体会面，是同在印尼港商等团体会面，在会上亦都将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下午会再参观当地一个高铁站。李家超听朝会转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访问，星期六下午返港。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昨晚大约7:00在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外截查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其后在这个男子居住的单位搜获大约507克怀疑毒品氯胺酮和一批怀疑可作贩运毒品的工具，检获的毒品市值大约200,000。这个29岁的男子涉嫌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免去国务委员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并且再次任命王毅为外长。官方通报没有交代秦刚免职的原因，外交部网页就已经移除有关秦刚的资料，目前秦刚仍然出任国务委员。美联社报道，一个美国官员在谈论拜登政府对中方人事变动的内部想法的时候说，他不认为秦刚被免去外长职务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其后说，中国外长由哪一个出任由中国决定，美方将会继续和外长王毅和其他中国官员接触，并且继续相信保持沟通渠道畅通非常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抵制外部干预渗透、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重要使命，他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自信，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以实际行动回击一切挑拨金砖团结、抹黑金砖合作的杂音。王毅在会议期间亦都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4点主张，包括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好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讯工 程创意总会担任副总， 我是播报室的，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卓健，是电视部的编导。几年前监制有个好大胆的想法，去拍一套纯动物全靠画面和旁白的生态纪录片。由那一年开始，我就同摄影的同事不断在日出之前日落之后走入香港不同的郊野，捕捉有趣的动物场面，希望自然的趣味可以感动到电视前面的观众。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十位展翅青年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鼓励一众年轻人为梦想努力。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加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35成群，骚动音乐，神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你健康康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啦！ 食咗30多年烟，10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上的6:37的早上，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在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呢，有白健老小白在这 里。Hi， 还有 Vicky 啊，早晨。 早晨啊，咁啊，而家呢个天气咁热嘅话啦，咁啊，其实都唔系因为净系天气嘅，因为的而且确人类嘅劳动人口咧，讲紧唔同嘅职业嘅界别咧，其实喺唔同时分亦都会有所改变嘅。咁啊，例如今时今日咧，仲要搵人去到务农嘅话咧，的而且确咧就唔系咁简单。唔系咁多人咧就愿意入行啦，因为农夫嘅工作咧系辛苦嘅。 嗯， 由以前咧即系叫插秧啦，即系如果种米嘅话啦，插秧，跟住哇，你成个过程咧好辛苦，你先种咗一担米出嚟。 嗯， 因为种完出嚟就要磨又剩。老实讲啊，而家三十五度，咁啊最高气温35度。身价再高多一两度咯，边个肯落田啊？ 系啊，我婆婆咧，其实喺身价咧都有块田仔嘅。 咁犀利？ 系啊，佢哋嗰啲系咪寮屋啊？叫系咪寮屋咧？叫 原居民嚟噶？ 铁唔系铁皮屋，嗰啲石屋系嘛？石屋咁样，咁佢哋咁唔系原居民嚟嘅，咁但系佢哋嗰阵时系会有块喺门口出边咧有个空地啦，空地出边咧再有一个田仔咁样嘅。咁我婆婆咧就系、是。好中意种好多菜，薄荷叶啦，一啲大冬瓜啦都会种嘅。咁种嘅时候咧，我哋细个都有过去帮佢种田同埋施肥嘅，系真系辛苦，同埋你条腰会好攰。 系啊系啊， 系啊，特别咁热咧， 系啊， 都好辛苦。 我都有特登带仔仔咧去到做一啲农夫嘅工作嘅。咁点咧？其实我即系我住好乡下嘅地方啦。咁我屋企附近其實都有啲鄰居咧，其實即係同村嘅，咁佢哋就直頭係原居民，咁所以佢哋有一大塊田喺度種啦咁樣。咁你又可以同佢自己買啦，因為佢啲菜佢同我講，啲菜都係呢度代步嗰度賣啫喎，咁樣係啦， 唔使拎添，唔使拎出去添。 咁我咪即係有陣時，如果你即係想食啲即係自己摘嘅，或者俾小朋友體驗嘅，咁啊揾啲鄰居幫手啦。咁、但係咁熱嘅天咧，有陣時同佢哋傾開偈咧，都知道其實係辛苦啊。咁唔單止淨係香港面對呢個問題嘅、全世界都一樣嘅。咁仲然係譬如一啲發達嘅國家，在中國農務方面其實都用咗好多先進嘅方法。去到令到咧，即系啲农夫用最少嘅力种最多嘅成果出嚟，呢个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始终都系讲紧天气或者有阵时打风，甚至乎系要日夜开工，譬如赶工嘅时候，譬如你一批苹果熟晒啦咁样，咁你就要挨更底夜去。 摘蘋果其實辛苦嘅， 辛苦噶， 係啦，有擔梯又成，其實 爬去咁樣， 係啊，有好多嘅工序其實真係要人人手做噶，因為冇可能。你點樣揾 機器做唔到啊？譬如你摘個蘋果有啲次序噶嘛，要扭一扭，可能先燜啊咁樣噶嘛。 係啦，啊估唔到以色列有一間嘅公司咧，科研公司，佢就為咗解決呢一個人口勞動減低嘅問題咧，真係發明咗機器，就係、是、我頭先個例子摘蘋果。 摘蘋果 係啦，咁啊摘蘋果點樣霹靂法咧？咁佢嘅方法咧就用一部嘅機器，大家可以想像得到一部喺地下行嘅機器啦。佢就唔會好似嗰啲八爪魚博士咁有咁多隻爪嘅、 嗯， 但係佢咧就有好多條電線楞住咗無人機。如果無人機咧，即係係駁住電線嘅，咁啊可以喺佢附近咧大概四步到啦、 嗯， 前後各一步， 嗯、 即係兩部無人機，咁啊喺一部有轆嘅機器上面就呼飛上去啦。好啦，飛咗上去之後咧，佢就配合咗 AI 嘅技術， 嗯、 然後咧就將好多嘅 data 咧資料輸入去佢哋嘅電腦入邊啦。咁佢咧就会不断望住啲苹果，又或者除咗苹果之外，仲有其他果子、果实都可以用到呢个方法。咁佢咧就不断去 scan， 系 睇呢个苹果个熟成程度， 嗯， 即系佢可以分别埋呢个苹果个熟成程度有几多， 够大味咧，够红味咧，系咪咁 甜度啊，各样嘢，真系觉得佢系一个喺适合采摘嘅情况底下咧，佢就有嗰个机械臂，佢就唔系行过去，即系我扯佢出嚟，佢唔系，佢、个机械臂咧，佢会好似一个厕所泵咧。佢啜住咗个嗰啲嗰个嘅果实先，然后咧就啜一声咧，咁就可以掹咗佢出嚟嘅。咁、 哦、 然后佢放落个篮嘅时候，佢亦都会经过好多层嘅扫啊，即系好似扫把嗰啲扫咧，咁、 哦、 就可以减低佢嗰个缓冲力，咁、令到嗰个果实咧就可以好安然、好安全，咁去到即系个大箩嗰度啦咁样。咁、 哦、 呢个机器咧，其实佢本身都已经系搭载咗呢个太阳能板，即系佢自己插电啦。咁同一时间就系佢亦都系可以24小时工作嘅。咁、佢不断咧就喺个果园嗰度咧就即系巡逻咁样啦，不断就喺度摘呢一个嘅苹果，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的而且确一个好嘅发明，因为佢可以，因为佢哋要揾人去到摘苹果或者摘其他果实嘅话，其实好困难啊。 最好系佢可以24小时工作， 系啦，可以24小时工作。咁佢仲要系太阳能喎、 哦，太阳能添， 仲要系自己插电喎。咁、哦、你真系冇电，我咪俾个电你咯。咁但系佢亦都即系负载咗太阳能板、 嗯， 所以我觉得咧呢一类嘅科技咧系即系令到人类系嗰个嘅生活咧系可以更加优质。即、 嗯、 系我哋选择工作嘅时候咧，我哋亦都可以唔需要选择去到做农夫。咁当然啦，种植咧系一个好难得嘅工作嚟嘅，因为有啲人真系佢估我种植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到栽种咧、 嗯， 其实个成就感又好强。呢个亦都系好多农夫咧从事农务工作嘅时候，佢哋一个好大嘅成就感嚟 嘅。系噶，即系好似我婆婆咁样咧，又种菜嘛，一到打风落雨，如果水浸救唔切啲菜啦，佢都会唔开心噶。 系啊，因为嗰啲全部都系心机嘢嚟噶。咁、 啊、 所以咧，我觉得如果用多啲科技嘅。咁可以喺呢个农作物农业界上面咧贡献嘅话咧、都肯定系一件好事噶啦。 系 咁啊，睇下会唔会再有啲科技啦。 嗯、 即系除咗系树上边嘅果实之外， 系 例如系地上面嘅西瓜，系、 啊、 啦，西瓜咧，我谂逐个掹上嚟都系 啊， 你又唔可以掉、 啊。 即系你见 红萝卜啊嗰啲咧，其实一嚿咧，你自己咁攞一条，其实 OK 嘅。啊但如果你系咁系咁掹咧， 叫你攞10000条出嚟， 系啦，我只手都攰啊， 直头手都跛啦。所以有好多嘅机械咧，去到帮忙我哋嘅工作咧，都系好事嚟嘅。咁睇下会唔会发展得成熟啲啦。而家都应该好好噶啦吓，不过有啲我见到呢一个咧都几特别，咁、我可以同啲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引入嚟香港？喂，香港未必咁多呢啲果园啊。 哦， 咁、但系如果见到嘅话咧，都相当之有趣，即系起码喺人生入边又学识咗，原来咧世界上面科技都已经进步到咁啦。 啊，咁其实而家咧有好多人都会去打工换宿啊，咁样啦，去外国咁样咯。咁有好多人咧都系去欧洲啊，譬如我有听过咧就系话摘士多啤梨咁样嗰啲。咁、会唔会令到呢啲工种咧就会？会冇咗咧？嗬， 唔会，有一啲系享受式噶嘛，即系好似有好多人咧，佢仍然系希望俾钱入去自己摘士多啤梨嘅，咁所以呢一类型嘅工作咧，就是、体验型咧，咁亦都会继续支撑住嗰个农业嘅发展嘅，咁亦都因为系啦，因为有佢哋，所以就可以啲农作物啊继续用唔同嘅方式去到展现俾大家咯， 共存。 人穿夜雪抗浪，是孤身的旅行，镰仓清幽的古刹，难独自修行，存在感内心总不足够，热恋逐尘，游历四方找你满人生，期望记忆清晰不见云，罗马石柱石像是沧桑的老人，尼斯碧海虽广阔，难自在放任，宁静中反复彻夜难眠，直到凌晨，如梦似醒怎看透人生，谁愿会因善忘而解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或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了你远去剩低伤痛，痛恨无力为你治理伤痕，沿途望天空或许会渐暗，习惯孤单全因伤了心，一声再见犹如在说谎，不知可会再走近，伦敦踏上铁路，未见挥手送行，长岛找不到方法，能治愈渐情感，留下半生被遗忘足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或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了你远去剩低伤痛，痛恨无力为你治理伤痕，沿途望天空或许会渐暗，习惯孤单全因伤了心，一声再见犹如在说谎，不知可会再走近， 上嘅六点四十八分啦，咁啊出边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大家如果喺户外工作咧，都要记住注意住补水啦。咁朝头早嘅时间，我哋一样咧会有 KOL 系列嘅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揾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 早晨， 早晨啊，安安！我之前咧曾经有几个星期之前啊，都已经同安安讲咧，就话而家朵花其实我自己本人嚟讲咧，真系几喜爱嘅。可能因为男仔嘅关系，点解同男仔又中意咩花嘅关系咧？男仔通常系中意舞刀弄枪。呢、一个花咧，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我承认我细个系恩皮嘅，我有攞过呢一个花咧去同其他嘅。朋友咧喺度玩嘅， 咁犀利， 系啊！ 呢个花，我觉得好多好多朋友屋企细细个嘅时候都会见到，其实 佢就系剑兰， 系啦，你开剑兰啦， 系啦，好似星战嗰个感觉，我以前细个攞住。 点解你会形容佢系把剑咧？其实你知唔知点解？除咗长之外， 剑兰 系 根本系一支剑嚟嘅。 最紧要咧就系剑咧系尖噶嘛个顶， 系 其实佢花咧系 剑系一把把，唔好意思，头先有两次。 是一把把剑，我讲错咗， 唔系我讲咗一支剑啫，唔好意思啊，一把剑。 咁咧，佢咧系即系个顶系尖噶嘛，系剑兰花。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花咧系由下边生上嚟嘅，譬如一把剑咁样咧，就系唔系底下咪阔啲嘅。 尖尖就係尖嘅，佢啲花其實有底生上嚟嘅，咁所以下面嘅花係會大啲嘅。 咦？佢下面有花？ 你冇留意？ 我從來啊，我明啦，因為男仔通常如果喺呢一個叫做劍蘭嘅時候咧，我哋淨係留意佢到底硬唔硬啦，挺唔挺啦，會唔會一劈落去就爛啦，定還是係啲花會唔會阻住我啦？我通常如果男仔細個時候玩咧，就會揀啲花係最少嘅劍蘭嘅。 哦，唔怪得啦，即係人哋即係擺埋一邊，媽咪掉咗嗰啲， 媽咪掉咗嗰啲咧，我就會攞嚟玩啦。 係 啊，其實劍蘭一開咧係有13-14朵嘅， 咁多㗎， 應該就可能而家有啲就6-7朵啦。即係個枝，你咪淨係睇頂嗰、那個嗰枝，其實中間一路係6-7朵一路升上去㗎嘛。咁即係底下嗰啲就花會比較大啲。頂上面就係尖啲，咁、其實花瓣你逐個逐個睇，如果開曬嘅劍蘭好大朵咧、其實就係有6塊花瓣嘅。咁側邊咧，其實細心啲欣賞花瓣嘅邊咧，有少少波浪紋嘅。 花瓣入邊有啲波浪，哦， 係啊，即係輕微皺皺，但係啦，大家都唔留意啊，淨係覺得 女士嗰啲 lace 咁樣咯， 少少 curve 少少曲咯，嚇、咁其實好靚，大家都冇乜欣賞，淨係覺得係橙色，因為香港嗰啲劍蘭真係啲顏色都好狹窄，因為粉紅同埋橙可能你覺得亮。 幾個用途香港花劍蘭？ 有咩用途呢其實 即係我哋喺時太節嘅時候 唔係其實好靚㗎，因為我嗰陣時學日本花道呢，其實日本人係好鍾意劍蘭、 日本人都有用呢個劍蘭㗎咩？ 如果你去日本旅行成日日本通啦，咁其實你冇留意花啦， 日本通啫，我唔係花通㗎嘛，點呀 咁佢嘅時候，譬如你去到個酒店唔係酒店，係嗰啲 賓館， 唔係啊，即係嗰啲有榻榻米嗰啲係啦，咁譬如温泉酒店咁樣咧、其實你入間房可能佢擺一盆佢擺嘅花咧、其實有2-3枝劍蘭，可能你冇留意到。 我冇留意啊，係好彩我冇留意到咋。 同埋日本花係唔日本嘅花道係唔會擺好多花嘅，佢崇尚簡潔同埋個空間咁，可能擺幾枝咯。 因為佢哋啲屋咧本身嚟講係比較上細嘅，所以佢哋喺用空間嗰個位咧。的而且佢係拿捏得唔錯啊嚇！ 所以如果你喺屋企，你唔一定媽咪咁樣，媽咪出現一紮擺喺度噶嘛，即係一紮劍蘭4-5枝。其實我哋擺咧係會可能會將佢擺1-2枝，但係用唔同嘅方法咯，同埋會剪到好短咯。係咪我哋會搣好多花咯？ 兩枝咁樣即係叫做 兩 枝 再加其他中間少少嘅襯花， 都仲有唔同嘅擺法㗎。係 啊，你知道我會俾啲相你，等你同啲聽眾分享一下。 嚇、啊，你花藝師梗係知啦。咁兩枝嘅即係一枝高啲，一枝短啲，咁樣就。 L 字型做一个架构，跟住中间再加啲细花。 点样 L 字啊？佢打横 呢个系日本花道嚟嘅， 打横真系嗰支剑兰 可以噶。我哋会用， 系咩？ 我哋会用个叫剑山。 咁使唔使攞嗰啲尼龙绳绑住嗰个 L 字个角？ 唔需要噶，我用剑山嘅。 剑山、 我哋系搵一集专系讲日本花道，系啦，就系嗰只鲍鱼叉嘅嘢，摆喺个花盆度。咁你就插啲花落去，插實佢，咁喺支 我知啦，嗰嚿嘢我細個見過， 你日本通， 我阿媽見，唔係我唔關日本事，我阿媽我都見過，即係好似一嚿好似海綿實嘅， 係，但 一插入去就已經有個窿咁樣嗰啲。 嗰、那個就係花泥，但係我哋嗰個係劍山咧，就一尖尖嘅刷，好似你刷衫嘅刷，但係鐵做嘅，倒轉咗咁啊，插啲花喺上面嘅。嗰、那個每一集我哋再講下啦。 劍山啊， 系啊，咪你處理花，你教一下啲聽眾點樣處理呢個劍蘭啦。 嚇、 啊，我教啦，算啦。 點樣處理好咧？ 你買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插花嘅時候咧，係可能有10多朵啦，靚嗰啲咧，其實喺中間有啲花你係要掹咗佢嘅。 有啲花就掹咗佢啦。咁就譬如頭最頂嗰啲係咪最冇營養嘅咧？ 最頂嗰啲係細啲嘅，通常都， 但係都靚嘅， 都靚嘅。 最底嗰啲就最核突。 因為劍蘭嗰個你欣賞嘅價值就是一把劍咁，咁、你就唔可以因為頂嗰個係細咧，你就掹咗佢，咁就變咗唔似一把劍咯。 哦，原來要咁樣欣賞㗎。 係啊，咁如果你話上面嗰個細嘅，不過剪咗佢，咁你個枝就變咗一枝棉花棒咁，即係唔靚咯。你係全部擺曬上去成枝。 係啦，係你講得啱。如果唔係擺喺個仙人掌喺度得啦。 係啦，咁你喺最頂嗰個花。 啊、好嘢喎、 啊！ 你真 係。係啊，我教大家用另一個角度去處理呢、這個大家識咗10多年嘅劍蘭。 嚇、 係啦。咁又系嗰样嘢啦，首先个花樽一定要干净，因为佢都系污糟嘢，即系个即系你一定要 啲水容易黄， 啲水易嘅易污糟 嘅，容易有啲新陈代谢物， 系啊，因为佢会有啲黏液嘅，都同你讲花底下个花茎嗰度系有啲黏液嘅，所以你其实系要即系摆咗一个摆咗一日之后，可能就会有啲滑散散嘅，你就要剪咯， 起散咁样， 系啦，你 就剪咗佢定系落清水 冲，同埋斜剪一定要剪咧，其实已经有菌噶啦，你冲水冲唔到。 我细个仲攞住嗰啲即系洗碗嗰啲海绵，细个唔识嘛，洗碗嗰啲海绵仲喺度慢慢洗走晒嗰啲散， 因为你要玩啊嘛落去。 系，咁啊，因为线手 系啦，你 攞 去玩啊嘛。但系如果真系插花，你要摆多几日嘅话咧，你想 keep 耐啲咧，就要剪走佢嘅。 O、okay, K， 要打斜剪系嘛？ 斜剪45度，因为佢都要水，因为长逢亲长嘅花咧， 都要斜剪， 只要斜剪嘅，等你吸水嘅面积会大啲。 嗯， 咁变咗你嘅最顶嗰啲咧，就会都有水咯。 嗯， 大家要留意呢样。 呢个道理都几似我以前学日本餐学厨嘅时候咧、 嗯， 有好多材料都要斜切嘅。 嗯、 即係令到嗰個橫切面可以增加，有好多唔同用途。即係花斜剪咧， okay, 又有吸水呢個用途，唔錯啊嚇。 係啊，中間你見到譬如佢五六枝花嘅話，唔靚嗰啲你就搣咗佢咯。 嗯， 葉就一定唔可以留噶啦，你中間嗰啲葉咧咪浸到水嘛。 但係花雖好。都需要綠葉， 唔需要咯呢、這個， 唔需要喎、 啊。佢本身個花已經係 好靚， 好靚，唔需要咯。係啊，因為佢好容易會整污糟啲水咧，就、 哦、 搞到容易死咯。 係好啦，咁啊劍蘭咧，頭先你話到有一個叫做 L 字啦，咁、 嗯、 啊有一個叫做劍山啊，定、 嗯、 係山劍啊？ 劍山 係啦。咁呢一個劍蘭，其實我哋點樣去到最欣賞佢係最靚嘅劍蘭咧？點樣擺同埋點樣睇到呢一個劍蘭真係好靚咧？ 其实我就唔会摆太多咯， 啊、 可能 一两支咁样， 一两支。 L 仲有冇 X 咁咧 ？L 冇 X， X 系错咗件事， 系交叉系嘛？ 系啦，冇嘅，通常都系 L 字啊 ，L 字仲要中间喺一个 L 字中间嗰度摆翻啲细花咯。咁、 嗯、 呢个系一个比较难啲嘅做法嚟嘅。咁、 嗯、 但系如果简单单嘅，可能摆两三支咯，唔好摆三支，你唔中意三支系咪？摆四支。摆四支，但系唔好一样咁长咯。咁你先一定要，我哋插花一定系高中低，唔可以三支平排啦。 嗯、 三支平排又会怪啦。咁、 嗯、 通常都系高中低三个高度，三个长度摆、 嗯、 咯。 会唔会好似嗰啲叫做嗰啲竹啊，富贵竹咁样噶？你几支冻喺度咁样？ 冇话特别几支嘅，自己中意得噶啦。呢个系有节。步步高升嘅感觉嘅、 哦， 所以其实咧开张花篮咧都好中意，好似我哋上次讲嗰、那个 步步高升， 系天堂鸟咁样咧，呢、這个咁长嘅花咧系好都好中意喺花篮度系撑大。 咁天堂鸟同埋呢一个剑兰嘅话，咪 剑兰平好多， 系 啊，所以大家揀呢个花篮嘅开张花篮嘅时候，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分別嘅，俾、 哦、 你揀，你要揀1000蚊嗰個同埋300蚊嗰個，就係、是、你後面嗰個花係揀咩咯？ 係，咁可唔可以一齊擠啊？ 可以， 可以， 可以， 即係大家高咧就可以用唔同嘅高度再襯落去。 可以啊，好似咁叻嘅，其實咧嗰、那個天堂鳥咪擺最高咯，跟住劍蘭、 啊， 因為始終都冇天堂鳥個形狀咁得意啦。 擺擺隔去側邊多啲啊，劍蘭。 係啊，梗係啦，呢個擺側邊多啲，你太細枝唔靚，因為佢特色就係步步高升，就係、是、要。高啊嘛，咁、 哦、 所以就系要展示到佢摆剑咁长啊嘛。如果你摆剑兰，即系剪到太短就冇意思咯。 嗯，喂，佢整到几耐啊？一次过 剑兰超级襟啦，系嘛？ 系咪啊？ 系啊，我谂起码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剑兰贵唔贵先？ 你话你梗唔贵啦，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妈咪最中意嘅花，亦都系香港最多人认识嘅花。就是、因为细个嘅时候，通常香港环境唔系咁好咧、 嗯， 大家会买剑兰就比较划算啲咯。 哦，剑兰咁，我有冇啲方法令到佢再摆耐啲？系咪挤啲营养液？ 系啊，有又系挤营养液咯。 吓、 啊，系你最中意嘅， 挤得耐啲啦。 系啊，本身都摆得好耐噶啦，同埋啲水就摆多少少咯，三分二嘅水咯，花樽里边。 明白。剑兰咧，其实有冇话最靓嘅系乜嘢颜色啊？ 我其實咧，我咪俾一啲相你嘅。其實香港唔知咧，就係得紅色、橙色、白色，其實係有漸變色啦， 嗯、 有深紫加黃，即係兩隻色嘅 match 埋一齊啦、 嗯， 又有中間白色啊，側邊紫色啊，好多種顏色嘅，其實好靚、 嗯。 如果開曬咧，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開曬先至抌，定係買翻嚟覺得佢即係擺一陣就 我就擺到啲花謝都未寫， 我就開大咗再謝， 係咪？ 係最靚嘅時候係開大嗰陣時， 係啊， 係開嘅過程都靚嘅。係，不過如果開嘅過程就綠色佔嘅比例多啲咯、 嗯。 如果開曬嘅時候就好大咯，你見到我哋嗰啲相。 明白。 係啊，有一樣嘢點解咁啲人唔中意劍蘭咧？其實佢對於空氣裏邊有害嘅氣體咧係。即係有個敏感嘅反應，如果突然之間見到佢個樣好似怪怪地咧，其實可能你屋企有啲咩傢俬係有啲化學嘅物質咧，令到佢咧個樣好快就即係開唔到。 哦， 佢有呢個功能嘅， 咁幾好， 好多人知係。 除咗觀賞之外，仲有呢個功能啊嚇，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睇下擠翻幾支劍蘭喺呢個 office 嗰度啦，都幾型啊，文武相傳嘅感覺，我覺得。好，今日朝早唔該曬安安，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 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落雨咧？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望一望个钟先。啊，七点十分，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又嚟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我哋就见到出边三十度嘅气温，都相当之热嘅天气啊。咁啊，所以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小白喺度，亦都有 Vicky 喺度。系啦，咁啊，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咧交通组啊 ，Didi 就喺度啦。 早晨两位， 早晨 Didi， 早晨 Didi， 先同我哋喺咁热嘅天气情况底下望一望出边嗰个路面先咯。 好啊，好彩路面就 OK 嘅吓，暂、时咧都系提翻大家啦，较早前嘅油麻地海宏道嘅路陷啦，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另外有个高铁消息提一提大家吓，大家留意啦，如果搭高铁嘅朋友，由于预计内地路段咧可能会受台风影响啊，今日26号啦，7月26号至到7月28号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深圳北潮汕厦门一带的车次会取消的。另外未来几日内地的列车运作可能都会受台风影响，乘客要透过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应该这么说，透过这个手机应用程式跟进这个消息，大家留意了。26至28号再讲一次，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 今天 是今天26号嘛，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深圳北潮汕厦门一带的车次就取消了。未来几日大家自己留意一下，上网看看会不会再有影响样。 其实我自己呢，即你估不到我对这方面都有些兴趣。 你晨光天文台 唔系讲嘅铁路啊，讲铁路而家、因为咧，其实我自己以前咧都几中意玩嗰啲铁路嗰啲模型啊，或者嗰啲信号啊嗰啲嘅。咁、所以每一次咧，当我一听到譬如高铁，因为譬如今次因为喺个台风关系啦，咁啊有啲调度啦，可能有啲暂停啦。其实每一班车嗰个暂停或者每一次嘅调度咧，都会影响到嗰个成个嘅信号系统嘅。咁所以我有阵时觉得，即系我哋如果都系铁路迷嘅话，就会知道啦。你一少少改动嘅话咧。你个程式会点样变啊？点样去到转啊？点样去迁就啊？其实都系一啲几得意嘅程式嚟嘅，喜欢嘅话咧就会迷上啦。咁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铁路方面嘅系统嘅。原来佢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嘅，即系例如可能欧洲。同美洲甚至乎同亚洲好多主要嘅铁路公司咧，佢哋都成日会做好多交流嘅活动嘅。咁、去到咧就系信号方面咧，咁啊睇下你嗰啲咩心得，咁我方面有咩专长嘅，我就可以同你譬如唔系话交换嘅，即系我同你倾下，大家又可以点样改进啊？你呢边嘅系统优良咗，咁我哋可以点做咧？咁样咁例如我知道香港嘅譬如重铁同埋轻铁嘅信号系统咧，其实系两套唔同嘅系统嚟嘅，系啦。咁佢点样去到？运作咧，其实有两种唔同嘅形式嘅，咁当然有兴趣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啦。但系我就想带出一样嘢就系、其实每一次咧，即系遇到一啲嘅叫做天气突如其来嘅变化啦，咁喺嗰啲铁路上面嘅改变咧，其实每一次咧都系要好认真同埋要大费周章去到处理，咁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社会嘅铁路咧好正常咁运作。 哇，真系好辛苦啲工作人员。 系啊， 同埋即系香港铁路几频繁啊，两三分钟一班。 系啊， 港铁我讲紧， 冇错， 讲紧铁路当然唔会两三分钟一班，但好似你话斋，一个调动嘅话要用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嘅，唔系咁讲一句咁简单。 系啊，又睇下譬如前车距离啊、安全啊、各样嘅系数咧，都要好精准先至可以做到。 系啊，你头先提到你话你系铁路迷，我想问你会唔会屋企好多啲模型车喺度啊？ 少少咋， 我见到铁路迷好中意买好多唔同品，好多唔同种類的。 其实我以前咧就好想咧喺个屋企。 近天花板嗰个位咧，就装嗰啲路轨吊住喺度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听过。 有架车 位。系啦，有架车喺度住，围住个客厅喺度咁样 住。 系啊。但系啲工程要钱噶。 咁、哦、你乖啫，你唔理系爸爸妈妈买噶嘛。 但系睇都好开心噶，即系你揿个仔喺度，逐逐逐逐逐逐逐咁啊行。 而家整啲仔仔咯，佢哋中唔中意？ 但系你仔系咪跳落迷先？首先， 佢都有，佢都中意玩嘅。系、 哦、 啊，阿细细嗰个仔仔咧，佢更加。会攞嗰啲路轨啊，喺度自己砌一条新嘅路轨出，跟住揿个掣就等架车嗰度行。其实都开心好玩嘅，因为十字路口点样砌啊，跟住见到佢哋玩玩具嘅时候，见到啊两架车撞埋一齐喺度笑啦咁样。即系细路仔系中意玩撞嘅，你大个咗咧就开始玩就我唔想唔要佢撞嘅， 系梗系啦。细个同大个嘅思想争好 争好远啦， 谂嘅嘢完全都唔 冇错冇错。 咁我讲下今朝有啲咩特别嘢啊？嗱，政府建议修例推出噔六人坐嘅的士， 系 增设车队制度咧，同埋希望咧用啲较贵价嘅豪华的士。嗱，增设六人的士，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咧以前咧香港嘅的士你都知啦，系 五人嘅。我细个五人嘅， 但系而家咧好多 我由五蚊开始坐噶。我記得係， 係咩？你咁年青五蚊開始坐，有冇聽錯啊？ 係啊，五蚊，我真係五蚊開始坐。 我真係記得錯，坐成幾多錢？ 我細個谷係拉落去咁啊，咁拉落去咁。我記得我細個有，我記得嗰個的士係。 哦、你成日俾我感覺咧，好年青喎！成日講到自己咧，好似好大年紀咁樣。 咩係格格噶啦？拉落去都悶啊！你嘅意思 唔係啊？ 個咪係 個錶啊， 自己整落去嘅。係 啊，而家都係自己撳掣嘅，撳掣跟住 手機拉落去。 而家以前咁拉落去咁樣嘅， 完全唔同咯。咁啊，其實好喎、啊，六人坐的士，因為我而家覺得咧，我哋成日都五個人出街咧，哇，好難截到的士，四人座位。係 啊係啊係啊， 係咪啊？嗱、啊，好似你咁啊，小白你有兩個仔仔，或者你同埋公公婆婆或者爺爺嫲嫲六個人，係 咯、 啊，想一齊去。飲餐茶 就係因為香港的士啊，所以我生咗兩個之後決定唔生啦，係 咪啊？咁又唔係淨係 而家六人的士， 咁你可以追兩個，追兩個跟住就 咁 唔做啦。 咁啊唔係嘅，爸爸媽媽都可以噶嘛，唔係淨係為咗仔 女。係嘅，係嘅， 我覺得六人的士係好啊。而家五人咧，成日都有時咧話等幾耐先一步啊，因為而家咧 你等到都好咯。 都要等噶。 五人的士，我真系好少见啊， 系咪啊？因为佢哋 喺街 越嚟越少啊。我都有问过，上咗坐上去咧，佢讲咗俾我听几多部，但系剩翻好少，但系实质嘅数字我就唔记得咗啦。咁所以几好嘅一件， 几好， 真系引人入胜 啊！ 而家就商议紧啦。咁另外咧都讲翻啦，好似之前都讲过噶，香港咧嘅的士牌照咧就有1.8万个啦吓，咁啊分别咧就有9000个持牌人持有嘅。咁咧局方就话咧，希望拥有权咧就分散，令到的士服务咧规管工作咧就系因为比较困难啦，所以希望咧就可以咧成立一个叫做车队啊，建议咧车主可以组成呢个的士车队，有听过之前？ 哦，车主自己组成一个车子 系啦， 车队 系啦，咁啊向运输署咧就申请牌照，咁喺受监管平台之下咧就提供优质嘅的士服务啦。咁根据呢个建议咧，其实车队牌照咧。限期啊，最初系唔可以超过五年嘅，咁、可以视乎评核啦，延长嘅期限啦。咁、车队嘅规模限制咧，就可以点样咧混合埋市区同埋的士，需要咧就300至1000部咁多。咁、新界的士嘅车队咧就要100至350部嘅。咁、为咗增加咧呢个希望可以有呢个车队嘅诱因咧，咁咧局方建议啊，车队持牌人咧啊几得意，可以预定行程咧就自定车费、即系唔系净系睇米标啦。系啦，咁包括咧， 即系好似推出一啲嘅套餐咁样，即系例如，如果我每日朝头早，我都喺我屋企嗰边咧，就有一个路段就系翻嚟电台嘅，礼拜一至五，咁我就可以同个车队就直接洽谈， 系啦， 呢一个嘅路段，你哋个收费会唔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嘅价钱啊？ 系唔使睇米表可以， 系啦， 系啦，包括咧喺的士计程表咧系锁匙嘅车费之外啊，咁收取一笔预约嘅费用，咁咧或者系事前咧同租用嘅人协定车费啦。咁預定行程收出嘅費用咧，都係視乎你自己預約嘅情況啦，的士類別咧而調整嘅。咁、例如繁忙嘅時段啊，或者乘客要求乘搭比較豪華嘅的士啊，費用會比較高啦。咁、至於喺街頭度截，即係喺街截嘅的士咧，就當然啦，要按米標收費咯。咁另外都提議，最好咧就係咧打擊一個叫咩啊，白牌車非法嘅取酬截客啊。咁希望 咧，一定要打擊， 建議加強罰則。咁、包括咧提高最高嘅罰款啊，初犯咧就倍增咧可以罰到1万蚊，再犯咧就可以罚2.5万蚊。咁同埋咧 會吊銷呢一個嘅牌照啦。咁將扣押期咧會犯法嗰啲咧就會判處佢三個月啦，再犯就六個月，同埋分別咧加到12个月嘅。咁政府都引入啦，希望咧的士記分制，濫收車費呢個真係好不要得啊！濫收車費就扣10分，兜路5分。兩年咧，15分就要停牌啦。咁都好多啲建議都可以惠及市民咯。 啱啊！咁你有一啲即係新嘅措施推出，咁你即係要維護佢嘅話，你一定要喺另外一方面，即係嗰啲唔守規矩嘅朋友，你要罰佢先得嘅。 當然有啲唔守規矩，有啲好守規矩啦。 啱啊！啱啊！ 冇錯冇錯。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同各位聽眾咧，就再望一望呢個天氣方面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咧，就大致天晴，咁但係有一兩陣驟雨。日間咧就極端酷熱㗎，市區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5度，新界再高多一兩度。稍後雲量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咁啊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到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酷热，咁啊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以及星期六咧有狂风大骤雨，风势咧亦都系颇大噶。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低水平。咁啊，另外咧就系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噶。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陈佩斯中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小白。 今日嘅天气咧都系热噶啦，咁啊，但唔知道系咪关呢个天气事咧？喺我身边都多咗朋友咧，就可能有啲嘅叫做湿疹嘅情况出现。不过咧，我又会觉得湿疹系咪一年四季都有嘅一个症状嚟嘅咧？有啲朋友甚至乎严重起上嚟嘅时间咧，佢话佢由细到大都系好严重噶。由细到大，阿妈都系闹佢，点解你好似明明女仔嚟嘅，好似马骝精咁啊，日拗夜拗咁样，系咪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症状嚟嘅咧 ，Terry？ 但其實啱啱咧，我哋之前咪打過風啦，咁咧最近又可能又有風會打啦。咁我落雨嘅時候咧，落雨咧好多時咧有啲病人都會反映咧會濕疹會發作嘅喎。咁喺中醫角度點樣去睇呢一個濕疹咧？咁我哋就從咧個濕疹嘅症狀去了解一下啦。嗱，濕疹嚟講咧，好多時都會係好痕啦，最出名一定係痕嘅，大家搲住啦。頭先小白你都講咗啦。咁然後咧，仲有啲皮膚會比較乾啦，又或者會流水嘅，即係好似話滲啲水出嚟啊咁樣。咁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如果渗啲水出嚟咧，即代表好湿咁解。咁、如果好干系咩意思咧？好干就代表咧津液唔够，即系好嘅水去滋润咧唔够，所以就会好干噶啦。咁其实总括嚟讲咧，就系、是、咧我哋讲嗰个湿疹嘅位置咧就系、是、比较湿，而导致到咧好嘅水嚟唔到。咁而点解有湿咧？湿最主要就系嚟自于脾胃嘅虚弱啦。我哋讲脾虚啦。因为脾咧有一个叫运化水湿，即系将啲好嘅水咧去令到身体运行啦，而唔好嘅水咧将佢排出嘅。咁但系咧，如果脾胃虚弱嘅时间咧，佢唔能够做呢一个功能啦，做得唔好啦，系、啦，局部嘅污水喺度啦，咁于是咧就会流出嚟，就变咗有流水嘅情况啦，湿疹。 咁、我真系唔明啦，听落去咧越嚟越一头雾水，因为头先 Terry 就话啦，湿疹咧有阵时会系湿啊湿到咧就系流咗啲水出嚟嘅，但系有阵时皮肤又会好干嘅，咁佢到底系干系严重啊，定系湿系严重咧？ 通常咧喺个爆发期或者突然间发作咧，都系流水为主嘅、而流出嚟嗰啲水咧，我哋讲。简单嚟讲就叫污水，即系一啲唔要嘅水啦、湿啦咁样。咁然后去到咁上下咧，嗰、那个位置就会容易变干嘅。干咧就因为好嘅水滋润唔到佢啦，好多垃圾积聚咗喺你嗰个位置，所以就会见到咧佢干啦，或者咧好似有一浸皮啦，喺嗰度啦咁样位置。咁所以我哋濕疹咧都有一个叫做发作期特别好痕啦，出水嘅时候啦，又有一个咧系缓慢嘅。情况嘅，咁就系一个好长期一个好干，又痕下又拗下，但系又唔好嘅情况啦。 哦，咁样，咁系咪直啲讲啊？冇得医噶，定系有得医噶？ 咁喺中医角度嚟讲，我哋梗系针对咧嗰个病因去处理啦。 系啊， 先讲啦，喂，有湿、咁中医角度嚟讲，我哋梗系要去湿噶啦。 系， 咁而咧，除咗去湿之外咧，我哋就要处理嗰个脾虚嘅情况，即系好似你咁，喂，屋企水浸，我第一样嘢梗系去咗啲水先啦。 系啊， 然后咧，跟住即刻咧，喂，闩翻实个水喉啊，或者搵翻嗰个流水源头啦。咁我哋都一样、如果我哋身体里边有湿疹、有湿嘅话，我哋先去湿，然后跟住咧，我哋咧。 去到咁上下，我哋就要健脾胃啦。我哋咧就令到个脾胃强壮，令佢唔好咧再即系有咁多湿积聚喺身体入边。 哦，所以你用漏水這個呢个咧，即刻明白啊，系即系要去咗水先，跟住就揾喂，你都睇边度漏水啊？咁通常咧，即系我哋俗称啊，譬如漏水嘅情况，咪就系你头先所讲脾胃。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根治佢，同埋即系处理呢一个面对佢嘅问题咧？ 嗱，喺中医角度嚟讲，当然医师咧就会睇翻嗰个病人嘅体质啦，然后开药啦，健脾胃啦，我哋可能会用到咩药呢？人参啊、白术啊、茯苓啊、干姜、山姜啊呢啲咁样。咁、但系喂，我譬如一般市民嘅，我唔识开药噶、哦，咁我哋可以点样去即系保养身体、预防，又或者令到身体更加好嘅咧？系咪？咁、我哋点做呢？中医角度嚟讲咧，就一定要晒太阳啊！ 哦，我啱啱其实咧张纸都写低咗，其实晒太阳得唔得咧？即系晒到佢干咗，但系我啲皮肤有阵时如果干咗，咁晒太阳咪会裂埋咯？会唔会噶？ 嗱，我哋晒太阳咧，其实最重要咧就唔系晒干嗰个湿啊，而系乜嘢咧？因为咧嗰啲湿啊、啲垃圾咧喺嗰个皮肤表面去积住啊嘛，即系积聚呢个情况。 系啊。 咁我哋咧身体要排垃圾咧，其实我哋整体排垃圾咧系有主要三个途径嘅， 系 大便、小便同埋出汗。 嗯。 咁咧而咧嗰个垃圾竟然喺我哋皮肤表面，咁出汗系一个最快嘅途径将佢排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通过晒太阳咧，将入边啲垃圾咧排出嚟咯，即係啲垃圾通過啲汗啦，去排出嚟啦。咁、當然啦，我哋曬嘅時候咧，而家曬太陽就非常之好啦，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夏天啦，盛夏嘅時間。咁、但係咧，我哋曬太陽都有技巧嘅。如果咧，我哋咧嗰個濕疹嘅皮膚咧，始終係一個係受損嘅皮膚，佢唔同一個正常皮膚咧有好好保護啊。咁所以咧，我哋曬太陽嘅時候咧，我哋第一唔好暴曬，就算我哋所謂皮膚正常都唔好暴曬啦。咁、而另外你曬嘅時候咧，有啲病人都表示嘅，哎呀，我曬嗰下啲痕喎，辛苦啲喎。我哋可以咧有個薄長袖啦，即係其實薄長袖衫咧，其實有一個。當係一個表皮去保護住我哋嗰個皮膚先啦。咁、然後咧，盡量咧係少開冷氣，因為你開冷氣咧，其實我哋就出唔到汗嘅。咁、你出唔到汗嘅時候，啲垃圾就排唔到出嚟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夏天嘅時候咧，係做運動啦、曬太陽啦、出汗啦，其實呢個時候係好好把握嘅話咧，我哋每身體嚟講咧，將啲表面嘅垃圾咧。每一次運動，每一次出汗咧，就排啲排啲排啲，即係我哋當然唔可以期望一次可以排清曬。但係每一次排，每一次去排嘅話咧，其實個皮膚咧係會好好快好㗎。 哦，咁運動員其實即係照道理嚟講啦，濕疹咧就比較上少喎，會唔會咧？ 都可以咁講嘅，不過咧，因為咧濕疹咧，除咗頭先我講嗰、那個皮虛有濕之外咧，其實都有一樣嘢咧，就係一個緊張啊，緊張壓力嘅時候咧嘅即係。通常有濕疹嘅時候，個病人咧都會有好多啲嘅緊張啦，或者壓力嘅。咁、所以如果一個運動員理論上咧，佢做好多運動咧，當然就好似身體會健康啲啦。咁、但係運動員咧普遍有個問題就係佢哋咧專做某一種嘅運動啦。咁、所以佢哋容易有一個嘅職業病啦，因為佢唔係個運動都做嘛，佢專注某一種運動啊嘛。咁、而另外咧，佢哋可能有比賽嘅壓力啊，咁始終一個佢嘅職業啊咁樣，咁所以咧有壓力都有機會導致到濕疹嘅發作嘅。 哦，咁嗱，如果真係好彩啦，我透過運動或者中醫開嘅藥調理完之後咧，我好翻，咁但係復發方面又會唔會嘅咧？ 嗱，咁我哋就要諗下啦。譬如頭先講就係話脾虛有濕，我哋就會有加埋壓力啦，佢就會有濕疹啦。咁、如果我哋脾胃強壯啦，我冇濕啦，咁我咪冇事咯。咁但係唔係喎？我見自己身體好咧，我開始亂咁食嘢啦，零食啊、生冷凍嘢不停去食啦，又唔做運動啦。咁等等下一個脾胃又虛弱，啲濕積翻嚟咧，咁我哋就會有濕疹嘅。就算有啲人以前冇濕疹，佢都可以話：咦，我成年嘅時候發作噶嘛？原因都係咁嘅啫。 哦，即係除咗成年發作之外，有啲就係可能天生出嚟都有濕疹，唔出奇嘅。 譬如話啲小朋友啦，因為小朋友好多時點解會有濕疹咧？都係脾胃虛弱有濕啦。其實再加上咧，好多時可能係香港咧個生活壓力比較大啊，個父母關係咧唔太和諧啊。咁其實呢一樣嘢都會影響咗小朋友嗰個心理發展㗎。 哦，咁如果你話譬如針灸啊，除咗食藥之外，針灸其他方面會唔會有特別嘅方法，即係特別嘅醫療方法去到幫一幫呢啲濕疹嘅患者咧？ 哇，小白你真係好聰明喎、哦！其實除咗食藥之外咧，其實針灸都係好好噶，係啦。是因为咧，针灸嚟讲咧，亦都可以喺身体里面咧，因为嗰啲垃圾积聚咗喺皮肤嘛，主要皮肤嘛，咁其实我哋通过针灸啦，或者系咧 將一啲咧局部一啲淤血咧去放咗出嚟嘅話咧、其實將啲垃圾排走咧，其實對嗰個濕疹都好有幫助 嘅。哦，咁啊，每一個人咧醫嘅方法都係不一樣噶嚇，咁啊，可能我咧就係如果係脾虛，咁可能就算第二位嘅患者脾虛咧，都係第二種嘅性質嘅，所以呢個真係要問翻醫師用啲咩方法咧去到根治先至得啦嚇。咁啊，頭先咧，我記得喺啱啱同阿打俾 Terry 嘅時候咧，咁你都有講過就係濕疹啊，同埋即係翻風落雨嘅時候啦，風濕啊呢有機會會出多啲。其實呢兩種嘅濕咧喺性質上其實係咪有某程度一樣嘅地方㗎？ 因為我哋咧頭先講啦，喂脾虛有濕啦，咁即係話咧，我哋入邊身體裏面嗰啲濕氣咧，即係啲水液啊行得唔係好流暢，就積聚喺度啦。咁、而咧咁啱又要翻風落雨，咁出邊嗰個濕度咧比較大，因為大家都會留意啦，你打風落雨啊，或者啲風唔喐嘅時候都好翳焗噶嘛。 係啊， 咁出邊又翳焗，啲氣血即係啲空氣唔流通，我哋身體裏邊咧亦都咧嗰個氣血唔流通嘅時候咧，咁我哋嗰個就會 double 咗，即係加倍咗嗰個難受咯。咁如果我哋身體好好嘅，咁當然我哋能夠抵抗咧，即係出邊嗰啲壞嘅天氣啦。咁、所以出邊個天氣落雨啊、潮濕啊，一啲異常嘅天氣嘅話咧，我身體脾胃虛弱嘅話，適應力都會弱啲，咁所以咧就容易瀨嘢啦。 哦，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濕疹咧係麻煩嘅，咁我都識得啲唔少朋友咧，佢有濕疹嘅問題咧，係困擾佢哋日常生活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咧揾到一個正確嘅方法處理咗佢啦。今日朝早同阿 T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继续访问行程。据了解，李家超一行在今日香港时间中午将会举行记者会，并且邀请香港和印尼传媒参与，之后出席午宴和在印尼港商等团体会面，在会上亦都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下午会再参观当地一个高铁站。李家超听朝会转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访问，星期六下午返港。葵青警区去年八月和青协青年违法防治中心展开先导计划，透过警方、学校教职员和家长，将区内有需要的青少年转介青协跟进，评估之后提供个案辅导、正向活动、义工服务和家庭支援等，希望及早介入并且提升守法意识，减低青少年违法机会。截至上个月，计划已经接获182宗个案转介，当中涉及精神健康困扰、企图自杀和家庭冲突等，成功跟进超过七成个案。葵青区今年头六个月有90个青少年被捕，葵青警区说他们主要涉及暴力袭击案件，警方会向学校派发小册子和张贴海报，青少年可以扫描二维码求助。俄罗斯总统普京据报计划在10月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国际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已经收到中方的邀请，并且打算在10月份举行一带一路论坛的时候访问中国。普京上次访华是在2022年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和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一啲高铁消息。由于预计内地路段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今日至到7月28号，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深圳北、潮汕、厦门一带嘅车次系会取消。另外，未来数天内地段嘅列车运作可能都会受到台风影响，乘客请透过高铁12306网站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跟进翻消息。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喺屯门医院。封路情况，油麻地的海宏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将军澳的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的慢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啱啱收到 DSE 成绩的同学，想在资讯科技行业发展，又有兴趣接触人工智能等等的新兴科技的话，不妨听听股长创新教育历程中心总监何柏图的介绍。 不同行业都非常渴求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网络安全的人才，有兴趣投身 IT 行业的同学仔，可以考虑报读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的赛马会多元出路计划股长创新教育历程入面的数据科学高级文凭。课程是由浸大持续教育学院开办，藉住同埋业界紧密的合作，课程除了为学生带来全面行业知识和技能之外，还提供很多职场体验和生涯发展活动，包括思路计划，仲有機會在香港著名的企業實習 IT 添。你只要在 DSE 考獲五科二級的成績就可以報讀㗎啦。有興趣同學由即日起到8月10號嚟到浸大持續教育學院網站報讀數據科學高級文憑啦。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奮發時刻 DSE 團隊製作。 CIBS 人人广播 民间故事应该度度都有的。 孟加拉民间故事， 王子的生命和一条金颈链相连。 等我切开条鱼先，去肚度有一个细木盒，盒里面有一条金颈链啊！ 王子死咗。 CIBS 节目《孟加拉民间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6号，香港文化中心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38分啊！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 ，Vicky。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哇！七点几就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啦，真系热辣辣嘅夏天咧，已经系嚟到咗香港啦。咁我所以咧，但喺呢个暑期活动多方面都好肯可能拣翻啲比较爽啲噶啦。一系就有冷气噶啦，一系就可能出下海咁样样啦。咁但我都记得咧，近排如果出海嘅话咧，都要留意翻，因为西贡都系多咗好多人啊。纯粹因为西贡个海水靓之外咧，大家都好想围一围喺呢只鲸鱼，咁我就觉得唔得喎，咁样 以为咧，佢可以好快咁样就已经离开咗香港水域啦。因为佢嚟到嘅第一二日咧，记得大家都有讲咧，话啊，香港真系少啲见鲸鱼，但系又唔系，我睇翻某份报章咧，其实咧每两年度咧就会见到唔同嘅鲸鱼。嗱，呢一种鲸鱼啊，另一款啦，之前见过座头鲸又见过啦，跟住唔知乜乜鲸又见过啦， 都间唔中有嘅。 系啊，其实间唔中有噶，大家唔好觉得千年难得一见咁样先啦。呢个第一啦，同埋香港人其实都相对其他地方都几富裕噶嘛，咁你去澳洲又可以睇啦，去纽西兰又可以睇啦，去日本又可以睇啦，跟住去冰岛又可以睇啦， 系啊， 我就咁讲，都讲咗四个地方，近嘅又有，远嘅又有啦，咁点解唔俾呢条迷失咗嘅鲸鱼仔游翻，系啦，游翻入去佢自己嘅叫做该去嘅地方咧。 嗱，因为咧，我谂大家都未必估得到咧，我哋平时见到呢一类型比较特殊啲嘅海洋生物咧，都系可能短期嘅期间限定，可能两三日咁佢就走噶啦咁样样。但系而家咧，其实佢出现到而家都接近两个礼拜噶咯。究竟佢系唔想走啊，定系走唔到咧？大家都未知道啊。 佢咪中意香港咧？嗬， 佢系咪中意俾人影啊？ 西贡嘅海水其实都优。都非常優質，即係如果去一啲冇人去外島嘅話咧，哇！嗰度啲水真係靚過泰國， 所以佢識去嘅其實，所以好多船家都話係去呢個橋咀島附近咧，因為橋咀島咧其實仲有你浮潛入去咧，你攞隻手喺度潑咧，佢有嗰啲喐喐下啲珊瑚噶， 係 啊，真㗎，係 啊係啊，是啊， 你唔好以為去大堡礁先會見到嘅嘢， 香港有， 其實香港已經有，不過。大家去玩嘅時候又係你潑佢，你唔好掂到佢， 係啊， 你遠啲， 啱啊！ 即係香港人咧，好中意玩爛一啲嘢噶，即係所有嘢都係咁樣，即係好容易就會玩爛。 可能大家有一個既有嘅傳統，就係、是、見到一樣嘢中意會中意掂啊，係 啊。 咁你個珊瑚礁你唔會有請勿觸摸個字咁樣喺度擺喺度， 同埋、啊、香港有陣時候有啲嘢唔係好襟擺啊，同我哋嘅人一樣。你見只鴨仔都係啦， 係啊，即係咁樣都要漏咗一隻。 系啦，吹气都漏咗一只，跟住一只又要早退，佢系早退咗个鸭仔，其实 佢系一个礼拜嘛， 早退咗少少嘅成件事， 同我哋翻学一样，早退。 即系讲翻保持距离嘅重要性咧，都真系好紧要。嗱，睇翻呢一只嘅鲸鱼咧，我都知道未必成日都会有机会见到一只鲸，哇，咁样好似垂直线咁样升上嚟，然之后擘大个口啦，咁样个动作好新奇啦，佢嘅状态啊，佢嘅形态各样嘢都系大家比较少有接触嘅。但系咧，我今日见得到有个报道咧，就真系令到我心如刀割啊！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咧最近即系大家去咗去睇呢条鲸鱼嘅时候咧，大家都好想租船出海啊！咁、但系其实咧，鲸鱼本身咧系一个听力嚟到去定位啦，去揾方向觅食嘅一个种类嚟噶，一个动物嚟噶。咁所以当其实咁多人驶晒啲船出去，仲要系咧好近距离，其实系会令到佢哋造成压力之余咧，佢哋分唔到方向啊！因为佢哋靠佢哋嘅听力嚟到去定方向啊、定位咁样噶嘛。咁同埋大家咧唔單止咧係咁近對佢啦，其實大家喺船上面見到咧，有小朋友可能就會大嗌啊，鯨魚啊，哇個口真係好大啊！咁其實咧會造成好多嘅噪音，而令到佢其實佢都會 feel 到佢背類動物咧 feel 到嗰個情緒，其實都 feel 到我哋人類嘅情緒啊！其實咁樣都係好容易導致佢會咦咩事咧？係咪尖叫係一啲救命嘅一啲求救嘅信號咧？咁所以令到佢有焦慮嘅時候，佢就更加咧咦我無所適從啦！我連揾翻本身條路翻出海咧都唔得喎！咁同埋最近咧就係、是、大家都有發現。鲸鱼背面咧就系、是、有一个螺旋桨嘅伤痕， 系、哎、啊， 你哋有冇睇到啊？ 有 都几深啊！我见到， 系、哎、啊，就系、是、见到呢一张图片，我都觉得好心伤啊！ 咁所以、哎、即系都透过底电波呼吁啦。其实你睇网上睇片，你睇过就算啦、 哎， 你甚或乎可以。 cap 咗嗰条片当自己珍藏又得咁样，咁嗰啲鲸鱼片应该冇 right 嘅，你唔好扮自己第一身睇就得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咧，我记得鲸鱼嚟香港咧，第一二日咧有啲良心嘅船家咧，佢都有话我会继续出海噶，不过一定唔去嗰个区域咯，即系可能就去翻第二啲地方载人哋去wake 啊，或者去做第二啲活动，咁佢都要维生噶。夏天佢唔出船，唔系话唔出船去工作，系唔出船去做呢啲叫做睇鲸鱼团咯。第一就系佢觉得呢啲海洋生物嚟到都系人生路不熟，咁你俾佢哋即系出翻去公海嗰度就算啦，咁样人哋荡失路，每个人都有迷失嘅时候，你迷失喺旁边就叫喂，你迷失啊，你唔开心啊， 喂，俾我影张相先啦，你识个人好可爱喎、啊， 人都癫啦，冇讲鲸鱼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下边咧即刻有啲人留言话，唉咁系你唔识做生意啫，你睇下外国啊都有啲观鲸团啦。咁好認真講一句啦，即係頭先咪後都同嘉明啊、同 Vicky 同埋小白討論，其實咧你外國嗰啲觀鯨團咧，有啲保育學家或者有啲相關保育嘅人士喺旁邊街住你，個路線係點樣？佢會同你講咧，嗱你依家咧就可以攞個望遠鏡出嚟睇，記得咧唔好講嘢，睇嘅時候唔好用 flash， 唔好點點食食，人哋有指引㗎。 最緊要咧係始終有保育人士喺架船上面咧，佢哋會知道點樣維持一個安全嘅距離啦，然之後當你真係揾得到嘅時候，你會識咗個螺旋槳啦，你會做好多相應嘅措施，甚至乎即係只不過係口話俾你知，唔好用閃光燈，或者小朋友見到唔好太興奮，有好多係事前，當你見到佢嘅之前咧，都會有好多嘅心理準備話俾你知，有啲乜嘢嘅做好，咩係唔應該做嘅咁樣。咁大家喺出海嘅時間，都希望真係可以咁感覺到佢嘅近距離之餘咧，未使真係要掂到佢噶嘛？因為見得到咧，首先都有啲相咧係影住圍住佢嗰啲船咧，真係伸手可及嘅距離啊！咁都覺得啊，如果俾你係佢嘅話，你又會點樣樣諗咧？ 我試過去一個外國嘅地方睇鯨魚啦，潛水落去噶，但係咧我個微鏡咧個度數唔夠啊， 點啊？ 所以我落到去咧都睇到一嚿嘢咁樣， 係啊。 咁所以咧，我想話俾你聽，你近距離睇咧，其實都唔係好睇到好多。我反而覺得咧，大家拍去頭段拍嗰啲網片咧，其實好足夠噶啦。 係啊， 你唔好想像動畫世界好似宮崎駿咁樣，條鯨魚會完整咁樣趌咗半個身出嚟咁樣啦。 阿凡達，我去咗 係啊 ，Way of Water 咁樣， 係充其量係咁嘅，即係有個尖端咁樣出嚟，成粒成粒嗰啲叫咩啊？中秋节食嗰嚿嘢叫咩啊？ 中秋节食 榄角， 中秋节月饼、 啊， 嗰、 那个啊， 咩叫啊？ 水果，中秋节个食个水果， 杨桃， 杨桃咁样，其实佢系成个杨桃咁样，但擘开啫嘛，即系得呢个 movement 噶啦，系得你睇完睇一夜半夜你好走啦，系咪先？你唔好幻想，有阵时咧，香港人咧好中意好梦幻，鲸鱼咧一定会将佢个身体都露出嚟水面，或者会同我摆尾嘅咁样。冇噶，你谂多咗 啦。要睇佢噴泉啊，谂好多呢啲。不过而家条鲸鱼咧，因为佢都即系见到受伤啦，其实更加唔好去骚扰佢，因为佢都会受伤就会惊。咁啊惊嘅时候咧，佢又见到咁多船又围住佢，咁呢个咧，我谂大家真系又要谂下自己个安全问题啦。 系啊系啊， 游水啊，肯定佢叻过我哋嘅，系啦， 系嘅。咁但系你去睇下都，所以咧，即系下边有啲留言咧又讲话。哎、香港最好就呢两三日打风，因为打风咧，大家你一定唔出海啊嘛，你出唔到海，佢咪有机会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系咪先？即系所以今次咧，大家祈求打风咧，唔系净系话，喂唔使翻工，唔使翻学咁简单啊，系希望佢快啲可以揾路走到咯。不过咧，同动物接触咧，我估直播室有两位家长啦，即系小白同埋嘉明啦，佢哋好深感受到，譬如你哋可能去外国旅行嘅时候，都会带啲小朋友去动物园。完啦，咁譬如佢哋睇到长颈鹿，梗系好开心啦。普遍细路仔睇到长颈鹿都系有一种好喜悦嘅感觉。 大人睇到长颈鹿都开心嘅， 系啦，好喜悦嘅感觉。我甚话乎有啲朋友系长颈鹿控嚟噶，佢见到长颈鹿咧系一种好疗愈啊。所以佢喺嗰个串流平台嗰度咧，佢会特登揾啲长颈鹿嚟睇咯。如果唔开心嘅时候啊，咁样咯。咁所以我话啊，如果作为家长，你又会点样教导 小朋友同啲动物啊或者一啲鱼类去相处、即係譬如你入水族馆会督啲鱼啊嗰啲简单鱼咁样、你会点讲㗎啦。 基本呢我都试过同佢哋去搵白海豚嘅。咁、因为嗰次嘅经历呢就係、有位保育专员呢就同我哋讲，跟住船长就会话俾我哋知去到嘅时候你要做啲咩嘢啦咁。但我好欣赏佢就係佢做嗰个游戏嘅方式。佢同大家讲话，各位小朋友啊，你见得到佢嘅时候呢，哇你梗係会好开心啦。不过如果你叫嘅话呢，或者你尖叫呢，佢会走㗎，你会吓亲佢㗎咁。其实小朋友呢係有一个内置嘅同理心嘅。你同佢讲得明白一啲，佢会知道啊係呀佢都会驚，因为我都试过驚㗎喎咁。咁佢就会好有呢一个嘅概念，就会知道啊我唔想吓亲佢，我要保护佢，係事前嗰个嘅准备嘅 prep talk 所谓、要讲得好，咁佢出到去嘅时候呢就会知道点样反应囉。 係咁如果你话其他动物园嘅话呢都有去过，咁佢哋都有啲呢特登譬如喺俾小朋友嘅亲子喂置时间啊，或者专系有啲叫做专业人员嘅叫做 mon 住嘅情况底下俾你摸一下一啲好特别嘅动物嘅，咁嗰啲呢其实我都 welcome 嘅，因为小朋友对于动物嗰个好奇呢係好大嘅、因为唔同物种喎、我系人但佢第二隻动物佢又唔系屋企隻狗喎、但佢第二个样嘅，但你都可以摸到佢去接触佢，甚至乎将佢食嘅食物俾佢嘅话呢，其实对佢哋嚟讲呢係一个好有同世界睇埋一齊啊，好愛護世界心就係咁樣培育出嚟嘅。咁但係咧，佢每一次咧上呢堂嘅時候咧，都要佢係好專注聽下嗰個保育員去到講解、因為原來每一種動物咧，佢哋嘅性格都係好不一樣嘅、有啲可能好怕醜啦，有啲可能會極度恩皮啦。咁極度恩皮嗰啲咧，甚至乎可能要即係揾啲繩綁一綁住先嘅、開始安撫咗佢啦，跟住小朋友先可以慢慢接觸嘅。咁、即係接觸得多，小朋友都會理解到原來每一個物種咧都有自己唔同嘅性格。咁如果即係久而久之大咗嘅，咁可能即系再有第二条鲸嚟到嘅时候，可能因为佢有咁样嘅 practice 咧，都会令到佢就系会谂啊，呢条鲸其实佢会唔会惊咧？佢、会唔会如果我哋行得太近，佢唔中意咧？咁咪就会多咗唔同角度思考，咁咪会好啲。所以我觉得如果屋企嘅家长咧都想小朋友同动物有多啲了解嘅话咧、认识其他动物多啲嘅话咧，不妨譬如书籍啦，有好多书籍都系讲呢啲啦。其实网上面都好多片咧系分享一啲动物嘅性格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望一望。 系啊，咁我想咧都会觉得，除咗系鲸鱼啊、鱼类生物之外，都伸延去到啲比较特殊一啲嘅动物啦，都有啲唔同嘅暑假嘅特别训练营啦，就俾啲机会佢哋接触一啲比较奇形怪状啲嘅动物嘅、譬如一般以为细路仔，尤其是细路女，梗系惊蛇噶啦，咁、哎呀，估唔到原来你摆一个三岁嘅细路女去咧，佢好中意噶， 系啊，系啊， 掂下， 系啊，又或者系有啲比较特别品种嘅一啲大型嘅龟类啦、又甚至乎系一啲所谓 iguana， 即系蜥蜴类啦，佢、哋就会讲到，喂。啲咧系以前恐龙嘅嗰代嚟， 跟住佢一听到恐龙，哇！ 系啊， 系 啦， 咁又有啲男仔又会上晒身， 冇错啦。跟住有阵时咧会见到啲譬如羊驼咁样啦，咁、都系一种好特别嘅动物嚟嘅。但系咧要训练啲小朋友就千祈唔好喺佢面前咧就望得太耐，因为原来羊驼有古怪嘅性格噶。 点解？ 佢嘀嘢嘀嘀下嘅时候，无端吐口水噶。 系啊， 咁如果你企喺佢前面嘅话咧，吐咗咗落你块面嗰度咯。系一好呢个大 教嘅。闻说羊驼嘅口水都几臭。 系 咪 啊？ 系啊， 咁样就唔啱噶咯，通常系唔啱噶。 揾个机会见识下先。 系啊，要教佢，要教。喂，你要注意嗰个卫生喎。 攞个眼杯过嚟先。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My heart could be burning, but you won't see it on my face.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I'll still keep the party running. I won't get out of place. Lately, I've been moving close to the edge. Still be looking my best. I stay on the beat. You can count on me. I ain't missing no steps. 'Cause every romance shakes and it. 跳舞啊，系咪啊？ 系啊，成晚都系咁跳噶啦，Dance the Night 佢系 Dua Lipa。 系嗱，近排咧呢、這个电影都好火红啦，令到身边咧所有嘢都变晒粉红色啦， 简直全世界都一个粉红海啊！ 系啊， 除咗因为 Anson Low 之外， 唔、止香港嘅，系啊，咁啊外国都俾呢、這个。粉红色就感染到，因为你见到佢喺美国票房咧都好叻啦，佢、加埋奥本海默咧就击败咗阿老师啊，阿汤哥老师啊， 系 啊，汤哥老师有啲唔开心啊，好似因为佢估唔到自己 搵命搏噶，跳嗰下 搵命搏，你莱恩高斯林解开嗰两粒心口扭就得，系啊， 不过化咗个妆啫嘛， 系啊，咁啊，路兰又好嚣张嘅，你知言论都好出位啦，基斯道话路兰咁啊，奥本海默。3个钟头喎， 咪系咯， 传记式， 其实好抵睇嘅，系咪先？ 咁都赢我，我冇乜刺激场面，你原子弹爆一嘢啫， 系啊， 我嘢嘢都爆原子弹，Mission Impossible， 咁啊就冇办法啦，此一时彼一时，可能近排嘅风气都系想睇呢一类嘅电影， 开心啲啊， 系啦，周游列国咧又可以去下唔同地方都系开心， 系啊，其实唔知大家咧即系去完旅行翻嚟咧，即系会唔会啊搭飞机嘅时候咧会特别咧挂住香港啲嘅美食咧？ 通常都是菠蘿包， 系啊， 系啊， 我想话我每一次咧落机翻嚟香港啊，我会第一时间好想食鸡翼、炸鸡翼、薯条、嗰只美式快餐店，唔知点解，因为喺外国嗰啲嘅外国一啲美式快餐店咧，唔同味噶， 有港式风味啊，因为 唔知咧有啲特别嘅个味道，就会好想翻嚟食。 可能真系有啲唔同嘅，不过你问我最挂住都系嗰啲咯，奶茶咯， 系啊。 头先嘉明讲嗰啲鱼蛋烧卖啊，煎酿三宝啊，呢啲、外国真系冇、啊，广东省都冇、啊。我想讲煎酿三宝、你睇下有冇人酿矮瓜俾你啊？你翻到去，你翻广州都冇、啊。 唔系，就算咧其他地方咧有佢哋，譬如面咁样啦，譬如牛肉面咁，同香港嘅牛腩河嘅味咧，其实系两样嘢嚟噶。 有啊， 但系系啊，真系唔同噶、 啊。因为做法腌法可能都唔同啊，或者啲水啊，系咪啊？即系有分软水啊、硬水咁样噶嘛，所以都有啲唔同噶嘛。 系。 咁其实最近咧都有一个咧就系全球十佳美食机场嘅头十位出咗嚟， 机场揾到好嘢食 系啦。咁究竟咧有边十大咧？首先俾你哋估下，即系如果头三位嘅话，你哋觉得你哋去过咁多个地方啦，你哋印象之中觉得有冇一次喺飞机场里面食嘢系觉得啊唔错？ 冇，我全部喺机场食嘢， 即系机场以外食嘢。 唔系啊，我机场食嘢啲转机食亲嗰啲嘢咧，个感觉都好差噶， 有啲颓啊。 系啊， 普遍嚟讲都系 hea 啲。 除咗去嗰啲咩贵宾室啊，嗰啲捞咋， 系啊。我记得喺美国有啲机场咧都好颓、啊，嗰个热狗咧系我人生食过最难食嘅热狗。 或者你哋会买啲咩食啊？你哋 会喺机场度买啲咩食啊？ 系啦，即系你会买翻嗰个地方嘅嘢食啊，定系还是譬如转机啊？我可能喺上海转机，我会唔会食翻啲 小笼包啊？咁样系咪？ 会唔会咧？ 咁会，如果你问我，譬如喺日本咁样，咁我就会。淨想食嗰啲，譬如壽司、拉麵，就唔會想食咩中華料理，我唔會嘅， 都係 啦，唔會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又去上海轉機嘅，咁梗係食小籠包啦，唔通無啦啦喺嗰度食漢堡包咩？ 係啊係啊， 我去過日本就試過揾嗰隻雪糕咯，因為我係第一次咧，當年咧去食過一隻軟雪糕，係我覺得人生中食得最好食嘅一隻軟雪糕。咁、我咧就變咗嗰日其實都唔係留得好耐嘅啫，我只不過係喺日本留咗可能當三日先算啦、我就三日由第二日開始就不断去到揾翻呢一只雪糕嚟到食，咁佢都系连锁式嘅，都可以喺唔同嘅顶点度揾得到佢嘅。咁但系谂起唔得啊，真系去到机场都仲系好想食，抽最后一次得唔得？咁就唯一咧用咗我最后嗰个 yen 嗰个硬币咧，就揾到喺机场，原来都有噶。 咁啊食足咁多人开心啦。嗱，最后我讲埋啦，即系呢个我去过多哈机场转机咧，就嗰个咖喱系我食过最好食嘅咖喱嚟嘅，系啦。咁即系唔知点解嘅，可能用啲香料又唔同咧，即系中东地区嘅咖喱同我哋平时食开。即系可能泰式咖喱啊、马拉咖喱啊，可能有啲唔同啩。嗱，我唔知道有冇入选啊。你讲呢个十佳，不如你又快速同我哋讲下啦。 系啦，咁第一个最佳嘅机场美食喺边度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啦？就系、是。南韩嘅首尔仁川国际机场有冇去过？ 有，但系唔记得啦，已 经。 我冇去过南韩噶， 我系啊。哦，嗱，点解佢呢个咧会系第一位 咧？第一 位冇错，第一位原因系因为佢入边咧系当中有270种嘅餐饮选择，其实都几多噶。因为嗱，我哋而家谂翻我哋自己香港啊，其实我谂我哋数数手指50内咯。 咁但係佢嗰度有成270種，咁的而且確咧係有埋啲意大利啦、墨西哥等等嘅菜式喎，佢唔係淨係可能鄰近地區嘅就係中國菜啊咁樣亞洲菜，係啦，咁佢有好多，而且佢哋嗰啲菜式咧有人評分嘅，都高到咧即係有 3.2 分，滿分係5分啊，都有 3.2 分嘅，即係 平均之上喎、啊，全部都 平均之上啊，係啦，咁而第二咧係邊度咧？第二個就係呢一個。美国的机场来的、是啦，美国的这个亚特兰大国机场、国际机场没去过，这个我就没去过了、但是为什么它会脱颖而出呢？它就是有很多一些的素食的东西在，无麸质的食物、所以呢就会令到、大家好像一些素食主义者，可能外国的人呢会吃得多素、即会注重多一点，所以呢就会有这个了。而第三呢就是台湾的机场来的、其实每一个、食物呢相信都是不同口味，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如果能够是可以去到当地试到不同美食就最好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Vicky 今日咁热，帮我哋睇下天气先好吗？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但系咧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咧会有极端嘅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系去到35度啊，而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而稍后局部地区咧都会有狂风雷暴，而且咧都会有一啲涌浪添啊，吓喺海面，吹轻微至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咁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噶。 唔该晒 Vicky 啊，咁啊呢个环节咧，当然请嚟咧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咧大市嘅情况啦。咁啊，琴日咧先同你讲完话，系啊，好劲啊，好厉害啊！咁啊，即系新闻报纸嘅头版都系咁样讲啊，财金报章系咁样讲啊，政策振人心，港股咧就飙咗766点啊，成交畅旺。咁啊，琴日成交咧亦都哇做得好好啦，过1000亿成交。记得我估 Kenny 同我一样啊，晏昼喺其他唔同嘅财金平台啊做紧节目啊，倾紧股票经嘅时候咧，其实到2点零钟咧已经过1000亿成交咧，大家好想开香槟同埋敲钟啊，好似好耐未试过啦。咁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喂，大市继续畅旺，咁啊原因何在啦？咁交俾你分析，唔该你， 系啊，真系好少可咧，就好耐都冇见过过千亿成交噶啦。咁啊，当然就大家都知道啦。琴日就最振奋人心就我哋阿主席啦，就喺政治局会议方面咧，都提出好多项咧，就系推动呢个系经济啦，同埋都系针对到问题嘅。因为其实都讲咗几样嘢啦。第一就我哋喺节目成日都讲嘅呢个系房地产嘅问题啦，第二系平台经济嘅问题啦，就业嘅问题啦。咁呢啲全部都有講嘅，都有針對到個問題出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即係覺得其實可能嚟緊呢都會有啲落實多啲嘅政策方面呢嚟到去即係做啲實質啲嘅嘢。因為最主要政治局會議嘅話呢都係講啲方向性嘅嘢嘅。咁你見到其實就冇話好 detail 啊，或者係好實際嘅嘢係推出嚟嘅，但係起碼呢就講咗個方向，未來會針對呢啲。咁相信呢各個嘅部位方面呢都會陸續有啲相關嘅措施 措施走出嚟噶啦。咁尤其是喺房地產上邊啦，因為大家都係覺得呢個問題重中之重啊嘛。咁就你見到咧，佢政府會議裏邊咧特別有講到就話嗰個供求關係咧就發生重大變化，所以喺即時咧就會係即係推出一啲係調整房屋政策方面咧嗰個措施出嚟嘅。咁已經冇咗住房不炒呢幾個字咯喎。咁同埋亦都係針對到咧個供求關係啊，即係已經承認咗供求關係有個好大嘅即係變化咯。咁所以變咗大家都覺得個風向上邊咧會有所轉變啊。 琴日帶住恆指行咧，特別係啲大藍籌咧，全部出嚟咧都係關頭先 Candy 講嘅內房同埋物管事啦。咁包括睇到龍湖地產啦，同埋碧桂園服務咧，升成20%+，都幾誇張下嚇。咁我記得咧 ，Candy 過往嗰一兩年咧，同我哋喺呢個平台做節目咧，咁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啊，其實咧內房股咧都真係要有少少戒心嘅。咁但係即係從住琴日主席嘅一番説話之後咧，有機會有一啲實質嘅政策落實，再加上就係咧文稿入面咧冇提到咧房住不炒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有冇機會咧將個戒心可以放低少少咧？而有你都知好多散户其實坐住啲內房股啲貨都坐咗好耐啦，因為嗰幾條紅線搞完之後，跟住有內房債，內房債之後，跟住可能國家嘅政策都唔俾大家去投資房地產市場咁樣，甚或乎內地嘅經濟有通縮嘅情況開始出現，咁啊環環緊扣咁，往後嘅推演會係點咧 ？Kenny， 你又點預測咧？ 嗱，方向性咧就係咁啦。不過咧，就我對於內房嘅股嘅一個係前景咧，尤其是啲民企內房股嘅態度咧，都係比較審慎啲嘅，審慎樂觀嘅啫。因為點解咧？其實雖然個政策係咁樣，但我相信咧就唔會話咧就係好似之前咁樣咧，就係鼓勵你炒樓啊，或者係即係有一個投機啊泡沫嘅。因為最主要其實之前咧，大家都發覺呢一個房地產問題方面咧係好嚴峻噶嘛。咁即係咁辛苦咧，先至將一個泡沫方面咧，叫做係即係解決，就唔係解，都唔係解決大啦，都係嘅，即係叫做泡沫上邊啦，唔好俾佢再惡化，唔好再俾爆破。咁唔會相信唔會話咁輕易咧，就係容許另一個泡沫又出翻嚟嘅。同埋第二，本身其實而家內房嘅問題方面咧，尤其是啲民企內房咧，個問題仍然都係好嚴峻嘅，即係包括咧就係龐大嘅債務問題啦。咁尤其是你睇翻就恒大都知啊，一間公司都講緊20,000+億嘅一個負債喎。咁你20,000+億嘅概念好誇張喎，一啲國家成個國家嘅負債都冇20,000+億啊，但你一間企業係20,000+億嘅話咧，其實呢個數字係好嚇人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嘅供幹問題啊，好多嘅去庫存問題方面咧，我覺得唔係一時三刻或者唔係一兩個政策一出嚟就可以解決得到咯。可能呢個內房問題咧係以年計嚟到去解決嘅。咁所以我覺得唔係話一出咗呢個消息之後咧，啲內房企業就話從此光明啊，從此解決曬啲問題。其實都係每一間要逐間去睇咯。咁尤其是咧啲外債問題啊，你見佢而家針對啲嘢嘅話咧，都主要是補交樓為主啫嘛，咁同埋亦都係令到嗰個係即係供應係穩定，唔代表佢會幫你解決還債嘅問題喎。咁尤其是啲外債嘅問題，我哋成日節目都講啦，嚟緊可能八九月份方面咧，都係一個還外債嘅高峰期嚟嘅。咁佢哋啲內房企業咧，我相信都要自己解決呢啲問題啊。 咁所以咧，散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啊。咁轉個角度咧，睇翻琴日港股咧，頭先一開節目嘅時候，聽你都話哇好叻喎，咁啊港股，因為都全方位咁樣升，咁啊物管有物管升啦，內房有內房升啦，汽車板塊有汽車板塊升啦，科網股咧亦都做得幾好下嘅，包括騰訊啦都有6.2%嘅升幅，美團咧就升7.8%。不過今日咧想再聚焦講多少少汽車股，因為咧政治局會議咧都有釋出一個信號啦，就係話啊，我哋都支持內需嘅，咁啊，琴日都講咗話啊，一眾嘅電能車股啦，都繼續 keep 住有升勢啦。咁果之然啊，琴日只小鵬啊、蔚來啊等等咧，都有雙位數字嘅 percentage 嘅一個升幅啦，都幾誇張。啲大行就出嚟即刻講下啊，譬如小鵬嗰啲點解做得咁好啊，成因如何啊 ？G6 嘅一個銷情理想啊，等等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讲下啲电能车新势力啊，好唔好啊？唔该。 我谂嚟紧国家推动经济咧，都系两大范畴噶啦。第一就系呢个系电能车啦，第二就 AI 啦。 咁所以變咗就嚟緊咧，依兩大範疇咧，相信都係一個經濟推動嘅主力嘅。尤其是電動車方面咧，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啦，依個係即係兵家必爭之地啦。因為中國嘅汽車工業方面咧，就好大機會會靠電能車咧，就係扭轉之前嗰個係喺世界上咧嗰個地位啊，就可以轉翻係即係有機會做到汽車強國啊。因為你喺嗰個機械性嘅車裏邊嘅話咧，就肯定比下去啦。咁但喺電動車嘅世界裏邊嘅話咧，就好唔同啦。咁你而家基本上就Tesla 啦，同埋呢個比亞迪方面咧，都係平分春色嘅啦。咁嚟緊亦都係國家嘅目標，都係要將嗰個係新車咧90% 以上都係電動車啊嘛。咁係2030几年啦，唔係好耐之後嘅。咁所以變咗好明顯見到咧，電動車呢個市場份額啦，同埋個增長咧，都會維持一個高速嘅。不過咧就要但要令即係話說回頭啦，就其實電動車咧，只不過喺個成個車市裏面咧個份額提升嘅啫，成個車市咧就睇唔到有咩增速喎，因為你而家睇翻全國嘅買車新車，一年都可能講咗3000万辆，同以前係冇乜太大分別嘅，只不過咧係傳統車個份額咧就俾電動車食咗咁解嘅。 即係就冇喺個銷量嗰度咧過分提速，咁但係咧就反而就換車，即係譬如你揸開車嘅咧，你舊時就揸行油嘅車 ，OK， 咁我而家就揸電能車啦，或者 keep 翻架 second car 就係、是、可能有架跑車就係禮拜六日先揸嘅，即係 keep 多咗一架車，但就冇買咗兩三架電能車咁嘅意思係嘛？ 冇錯啦，即係個餅咧，成個餅冇大到嘅，都係維持翻喺咁上下3000万到啦。咁只不過咧，嗰個係裏邊嗰個 combination 個組合方面咧，就由傳統車咧就傾向咗依個係電動車。所以你見到其中汽協公布數字睇到啦，即係新能源車方面咧個銷售增長係講緊30几嘅。咁但係唔代表成個車市係講緊30几增長。如果成個車個行業工業講30几，哇就好好喎，個經濟真係肯定好掂喎，同埋亦都係帶動得到，因為汽車係內。耐用品嚟噶嘛，系高价耐用品嚟噶嘛，咁就对个经济一定好大帮助，所以就千祈唔会做个增速啊，系等于成个车。 咁啊听得明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Cand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记大小的人有不小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加入现实快乐游戏。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又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让我接近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中伤心，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获知之后，你们能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一场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 中相信。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灿烂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Hubert 胡鸿钧嘅作品《Give Me a Chance》。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帮啲家长揾啲活动俾啲小朋友 先， 好多家长都好鍾意啦，叫啲小朋友学呢几样球类运动㗎。有少少贵族啲嘅、 高尔夫球。 係呀、就係、高尔夫球。咁、前排呢即係题外话睇咗一段短片呢几得意。咁NBA 嘅球星呢史提芬居尼呢即係咖喱仔呢。咁原来呢好多NBA 嘅球星都好中意打 golf 噶 ，Michael Jordan 咪系咯， 系啊，包括 Michael Jordan 啦， 系啊， 其实嗰阵时高比拜仁都有打噶、有打下 golf 咁样。 足球员好多又中意打 golf， 系啦、啊，巴尔啊，巴尔话佢原先个梦想系做高尔夫球员，系被足球耽误咗佢。 原来系咁， 呢位前皇马嘅前锋啊， 咁佢打 golf 好似真系打得几好喎， 系啊，加利夫巴尔嘛， 真系啊。 咁咧，头先讲翻Curry 先啦，咖喱仔啦。哇！人哋话佢射波准咧，我哋都见识过啦，即系可以半场射嗰啲logo shot 啦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咧，佢而家打 golf 咧都系一杆入洞。 系啊， 你睇完嗰个短片之后，我觉得好 impress。 真系觉得你玩晒啦咁样，你点乜都可以赢嘅。我觉得佢系完咗米高做都圆唔到嘅梦咯。 一杆入洞啊！ 系啊， 我咧都想学下高尔夫球啦，即系对住埲墙打嗰啲嘅啫，即系嗰啲啊对住个幕啊，即系嗰啲白石嗰啲。 有啲淨係玩開波嘅都得嘅， 點樣點樣？ 嗰啲球場， 係啊，我就係話淨係玩開波咋，我冇諗住嗰啲高爾夫球車 嗰啲。就係想聽佢講好清脆嘅嘟。 系啊，我旧时咧拍港台嗰啲教育电视咧，炒过人哋一架高尔夫球车咧，我有少少阴影啊，喺教西州嗰度，系啊，佢个 shot 咧唔知要我载住另一位同事，哇，呢度咧就系打高尔夫球科学科嚟噶，你知唔知咩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啊？咁样，跟住我要喺架车嗰度讲对白啦，讲下咧。佢喂，前面有个坏哥一细一摆态啦，佢成架炒咗。 哎呀， 其实 搵翻出嚟， 其实人生冇，梗唔会将炒车个个都摆埋落去教育电视啦。 呢段片出嚟， 我搵到嘅，搵到 嘅。你就系用炒车嗰下话俾人听作用力，因为 系啊， 反作用力 好麻烦。嗰阵时好细个啫嘛，十零廿岁，实会犯呢啲错噶啦。 而家驾驶经验都好丰富啦，咁可以再重踏高尔夫球员啦。 系啊。 嗱，点解咧？因为免费咁啊，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啦，咁近排都好多叫做政府嗰啲讨论啦，咁样起屋唔起屋，但系嗰啲咧就我哋唔讲住，净系讲咧免费开俾公众嘅，7月23号起咧就每个星期日咧。都免费开放俾公众咁、样嗱、下午一点钟到晚上九点钟都可以俾大家入去打波啦，咁费用就全面嘅，个地点就係粉岭旧球场嘅一至到三号洞囉，咁因为佢唔会成个高尔夫球场咁大，大家要理解一样嘢呢，佢唔会成个场都好似你睇緊高尔夫球大奖赛咁样呢，即係老虎仔係呀活达咁样啊，我可唔可以去完呢个洞打又点样，佢唔会俾你咁。虽然免费还免费，咁人哋礼拜日都要做下生意噶嘛，咁佢就开放咗某个部分俾公众 都有三个洞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小朋友唔识打嘅，其实三个洞对佢哋嚟讲挑战都好大。 系啊， 见识下都好啊，去嗰度。 O K 嘅，因为咧，其实之前咧七月一号咧已经试行咗呢个早上嘅高尔夫球场下午公园呢个活动噶啦。 七月一号嘅，其实我都咁啱有去到嗰个位， 系、啊， 因为我仔仔有个回归杯。佢系踢波，系隔篱个石地踢波。 我以为佢都系 高尔夫球嘴嚟， 跟住就隔篱嗰度就见到呢个活动啦。所以咧都可以即系提一提啲听众咧，都好多人排队啊吓。 系啊， 都明白。相当多人排队。咁系咪要自己带杆噶？如果有兴趣去打嘅话， 应该系啊，应该系、啊。我知道咧，赛马会有一个场地喺西贡咧，搭架船仔过去嗰个咧、就系、是、比较廉宜嘅一啲价钱嘅，咁都系要上网 book 位嘅，都系予以公众一啲可以初步认识高尔夫球嘅一啲机会啦咁样，咁有阵时我哋唔好净系透过电视机去睇人哋打 golf 啦，自己都可以亲身感受一下嘅。 去郊游都好啊， 系啊， 至少去到郊外地方，空气又好啲， 搭个船啊嘛， 系啊，绿油油咁样啊， 系啊，唔记得戴帽啊， 系希望大家可以一竿入到，今日开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继续访问行程。据了解，李家超一行在今日香港时间中午将会举行记者会，并且邀请香港和印尼传媒参与，之后出席午宴和在印尼港商等团体会面，在会上亦都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下午会再参观当地一个高铁站。李家超听朝会转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访问，星期六下午返港。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昨晚大约七点在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外截查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其后在这个男子居住的单位搜获大约507克怀疑毒品氯胺酮和一批怀疑可作贩运毒品的工具，检获的毒品市值大约200,000。这个29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明日是韩战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到位于平壤的烈士陵园献花，悼念阵亡官兵。金正恩说，当年的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溃败，阻止新一场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北韩将继承英雄精神，永远乘胜前进。金正恩又到访位于平安南道溃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且强调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换来胜利，两国传统友谊万古长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将会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今日起访问北韩，并且出席韩战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抵制外部干预渗透、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重要使命，他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自信，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以实际行动回击一切挑拨金砖团结、抹黑金砖合作的杂音。王毅在会议期间亦都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包括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团，是和代表性，维护好共同的利益。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41.04， 瑞士法郎 0.866， 加元 1.319， 人民币 7.139， 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105， 澳元对美元 0.6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2,529点，跌1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85美元，卖出1965.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同埋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至到海之恋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繁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咁提一提大家啦，咁搭高铁嘅朋友啊，由于预计内地路段咧可能会受台风影响，今日至到28号，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深圳北、潮汕、厦门一带嘅车次咧都系取消。咁另外未来几日内地嘅段列车运作可能仍然会受台风影响，乘客咧请透过网站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跟进翻消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黄君馨。从演员转型做独立歌手的黄君馨，近年更加参与歌曲创作，今次就会分享当中的趣事。 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鼓励一众年轻人为梦想努力。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加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35成群，躁动音乐，神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 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我要做得到，大家估下系啲乜嘢？嗱，问下大家先啦，平时 好难估 啊，唔好意思。 晨光我要做得到就系要估下，今日做咩先？ 估下对方谂乜咁样系咪？ 唔系咯， 听众都一齐估啊，不如 有冇 tips 噶？ 平时你哋行路咧，属唔属于系？好快嗰啲人嚟噶， 唔属于我系慢活派嚟嘅， 系啊， 我系成日俾我老公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慢，连我啲女都行得快过我啦，已经 佢叫妈咪快啲啦咁样。 我就喺工作嘅时候我行得好快嘅，但系我翻到屋企咧，因为可能屋企嘅环境真系好乡村，咁我就可以放慢到脚步啦。系啊，所以我成日话如果我可能我自己个人问题啦，如果我住市区咧，我可能就日日都系咁快，我就应该好短命。 我谂成栋港台入边咧，跑得最快或者行得最快嗰啲，就系钱振鹏咯。 系啊， 佢简直系摩打脚嚟噶，最快，好难追。 咁好听叫摩打脚，我有个难听啲嘅，我唔讲。 咪话俾我知，咪话俾我知， 一阵风咁样吹过，系咪飘啊？犀利！嗱，平时咧即系喺香港啊，大家生活咧嘅节奏都好急速噶。咁所以咧，今日就想大家尝试下。放慢一下脚步，系啦，即系假设如果你啱啱小白话，诶、哎，即系翻工，你冇理由真系就快迟到，你都慢咁行噶嘛，咁唔紧要，搵个时间 lunch 又好，放工翻紧屋企都好，试下放慢脚步咁样、去感受一下你自己，或者感受一下身边成个环境嘅氛围、个气氛系点样，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即系大家有阵时咧，你太急咧，个人都会好焦虑。 系噶， 系啊。咁所以，譬如你放工搭完巴士，又或者搭完车都好，落车嗰下翻屋企嗰段路，可能就系慢慢咁样行翻去。慢慢嘅时候，我而家都要好慢好慢咁样，系啦、慢慢咁样行翻去，清空下自己嘅脑袋，俾自己沉淀一下。我觉得是如果不可以每日做得到、可以隔日这样做或者一个礼拜有一个时间这样做其实都是很好的。所以今天开始就试试今天尝试一下慢慢放慢脚步行一段路。 翻工呢有些朋友我们就说可能会快啦、即是我们的设定都会觉得大家会快了的。但原来现在有些新派的一辈呢、他们翻工的时候都是很慢的。那么翻工已经刚才 Vicky 都说如果迟到就行快两步啦、他们翻工已经迟紧到了都还是继续放慢脚步啦。好啦然后呢老板呢就梗系好急啦！你做咩迟到啊？你去边啊？咁样，佢就坐低好自由咁样讲：哦，系啊，我迟到啊，唔好意思啊，咁样。咁啊，如果佢仲要讲多句，如果你唔中意，因为我 quit 咗份工。跟住老板就啊得，咁你下次唔好咁迟啦。 我净系记得以前咧读中学嘅时候，有个同学经常迟到噶，咁我就话哦，点解你成日迟到嘅？会记大过噶，你迟够某一个数量咁样。跟住话唔紧要啦，其实反正即系迟我唔，佢好自由啊，就算迟到都好似啱啱小白咁讲，咁佢就话反正都迟到啦，梗系食埋早餐先啦，反正都要记。 横掂都系迟噶啦， 食埋早餐先啦咁 样。我都有个小小嘅分享，讲我老公。坏话添，但因为我奶奶成日同我讲佢呢件事， 开大声啲咪啊，唔该。 话说咧，当年佢大学毕业，咁咧佢就喺澳洲读书啦。咁啊，妈妈咧老远就由香港飞咗去澳洲出席佢嘅毕业典礼。咁但系咧就临开嘅时候咧就唔见咗阿仔，唔知去咗边度，去洗手间定点样唔见咗。咁人哋咧就逐一着住个好威水嘅呢个毕业袍啦。咁然之后逐一就行上台咧，听你知个名咁就去接过你嘅毕业证书咁样啦。叫其他同学仔都差唔多叫晒啦，仲未见到阿仔嘅出现，咁点算呢？回头一望，阿仔就系慢慢地、斯斯然咁样行入嚟，叫我啦，系咪啊？ 慢条斯理都系一种艺术嘅，系有啲电影感嘅，咁啊。不过唔好迟到啊，如果咪吸只黑猪仔俾你啦。 身边啲人就会爆炸咯，慢嗰个就会好开心嘅。 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下嘉明嘅环节先咯。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叶姑娘。 早晨啊，嘉明。 啊，唔知我哋上个星期三讲嗰个棉花糖嘅实验咧，有几多晨光听众真系翻去揾自己啲仔女试下做过咧？ 应该都几有趣， 系好好玩。好多时候咧，我都好多家长同我讲翻，就系话，我估唔到佢会有咁样嘅反应，或者咁样嘅结果。咁、我哋头先自己喺咪后都有讲翻我哋自己啲女， 冇错， 不过反应都真系估唔到。但原来咧，从家长点样去同佢讲呢一个游戏点样玩咧，都系好影响得到。 小朋友嗰个反应或者个结果系点样嘅噃？ 嗯，系啊，我哋上次有讲到咧，即系呢个实验大致上嗰个做法系点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其中一个好 tricky 咧嘅位咧，就系我哋究竟点样引入我哋嗰个指示啊？其实咧，我哋系需要好清楚咁样话俾小朋友听咧，佢可以选择而家即刻食啦，冇啱同错嘅，呢个系佢嘅选择嚟嘅，亦都可以咧选择唔食住，等一阵咧佢就会获得一个更大嘅奖赏，就系、是、佢有两粒啦，冇错，双倍嘅棉花糖。咁呢个其实系俾咗小朋友一个好清晰嘅指示，去知道咧佢系有。得选择嘅，而佢嘅选择系会有相应嘅结果嘅。咁佢选择想即刻食冇问题嘅，咁咪就系有一粒啦。咁都冇话好定系唔好嘅咁样。咁如果佢真系好想获得两粒，咁佢就可以选择忍耐一下啦。咁当嗰个系佢自己嘅选择嘅时候咧，亦都系佢嘅目标嘅时候咧，咁可能喺个过程入边咧，佢就会。激发到佢谂到多啲唔同嘅方法去令自己坚持到，哦，可能嗰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佢去抑制自己唔做呢一样嘢，而等待一个更美好嘅结果。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即系精髓嚟嘅。 系啊，因为我知道有啲家长咧，自己好有个潜质啊，就会同佢讲嗰个游戏点玩嘅时候咧，已经好似话唔好食。咁样 冇错，或者可能系唔可以啊？嗱，睇住你噶，你咁样就冇噶啦，咁就失去咗嗰个意思，亦都观察嘅嘢少咗好多咯。 系啊，完全系啊。嗱，就住呢个小朋友咧玩游戏啊，或者玩呢啲咁嘅小实验嘅反应嚟讲咧，都可以引起到好多家长咧系连贯地去思想，就系小朋友咧对于唔同情况嘅一啲反应。譬如话我哋有时啊，真系抑压唔到啦，我哋可能会发脾气。 系， 或者我哋觉得啊，我想。嘅嘢我得唔到，可能呢刻我会掠地，我会大叫，有好多唔同嘅反应走咗出嚟。咁深刻其实同佢哋嘅情绪管理都好有关系噶噃。 冇错啊，其实小朋友咧系一个即系学习紧去到认识啦，或者系佢哋发展紧情绪嘅一个阶段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我哋家长嘅角色都系好重要嘅。我哋其实就系引导佢哋咧点样去，首先系认识唔同嘅情绪先啦，喺佢可以表达或者去讲到之前，首先其实第一步佢就系要知哦，原来呢一个样系叫做开心，或者我而家呢一刻嗰个感受系开心。定系伤心，定系嬲，定系惊咧？咁样咁，其实佢都需要有人好具体、好直接咁样去帮佢 name 到呢啲情绪先咯。 系嗱，就住小朋友唔同嘅反应啦，可能咧我哋喺街度就会比较咧啲， 冇错， 即系有群众压力啦，有多人睇住啦咁。但系其实喺屋企有啲乜嘢嘅活动或者可以有啲咩工具啊，可以帮到家长去帮小朋友嘅咧？ 我谂咧，其实而家坊间咧都已经有好。好多即系关于情绪嘅，可能叫做资源啦， 情绪翻翻书啊， 系啊，系翻翻书啦，可能系一啲嘅卡，图卡嘅游戏啦，绘本啦，其实而家都已经有即系相当多嘅嘅资源可以俾家长咧，即系其实都好 handy 咁样可以去到运用噶啦。咁我谂其实反而最主要嘅系我哋点样利用呢啲工具去帮小朋友。首先，头先讲第一步咧，就系佢要了解个情绪。即系佢望到唔同嘅表情，佢都知道嗰个系代表紧乜嘢先啦。佢睇图画，佢可以讲得出呢个系咩嘅开心、伤心嘅情绪啦。咁其实亦都系帮佢咧去睇到人嘅眉头眼啊嘅时候，佢都可以辨认到人哋当下嗰个情绪系点啦。咁亦都好多时我哋同小朋友做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攞块镜嘅俾佢咧，就你试下做下嗱，呢个就系开心嘅样啦。可能系你可以跟住妈妈一齐做个开心嘅样啦，或者。可能是跟住幅图书嗰个嘅 emoji 去扮一个开心嘅样啦，扮一个伤心嘅样啦。咁其实都系俾佢哋去留意到，系原来伤心你会伤心你会合埋只眼，可能有啲眼泪流出嚟嘅，开心你会擘大个口会哈哈笑嘅。咁呢一个都系佢哋认识情绪嘅第一步，就系佢要知道唔同情绪嘅词汇啦。咁然后佢先可以再有下一步嘅嘢可以做啦。 我都好记得咧。我 嘅二女啦吓，佢喺大概三岁头嘅时候啦，曾经试过有一次咧食食下饭，大家讲笑话嘅时候，佢好开心，然之后咧佢挤咗一滴开心嘅眼泪出嚟，跟住佢就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开心但我会流眼泪，点解我会喊嘅？咁就系呢啲嘅少少嘅一啲机会咧，就可以俾大家捉住去同佢解释多少少，咦，原来人嘅情绪有好多面嘅， 冇错，系啊，亦都可能有时系一个好 mix 嘅情绪啦，咁样。咁头先我哋啱啱讲咗嘅就系、是、啊，先系认知咗啊，原来唔同嘅情绪状态下咧，我哋会即系可能面部嘅表情啊，身体嘅可能姿态动作会有唔同之余，其实我哋下一步咧就系、是、开始俾小朋友去认识我喺咩情景下面咧会有呢一个嘅状况啦。例如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就系、是、哇，原来讲啲好搞笑嘅嘢笑话嘅时候咧，我会大笑噶，但系可能笑到一个即系真系好好好好笑嘅情况下咧，我会笑到飙眼泪噶咁样，咁可能呢个就已经系再高阶啲啦，即系我哋可能大个啲嘅小朋友，我哋就可以话俾佢知，原来开心都有一个程度嘅， 有 happy tears 呢样嘢嘅， 冇错啦，系啦，咁样咁呢个都系另外一样，我哋其实都帮小朋友去知道，原来我哋喺乜嘢特别嘅情景下，我哋会有一个相应嘅情绪去产生或者有个感受出嚟啦，咁其实亦都系帮佢哋。将来可能再经历类似嘅情景嘅时候，可能个情景佢当初未必系亲身经历，佢可能系喺绘本、喺电视，可能卡通片嗰度有睇过。哦，原来呢只动物咁样嘅时候咧，佢会觉得有啲唔开心咁、哦。咁但系到佢自己可能系日生活入边真系亲身再去经历类似嘅情景，例如哦，佢又同嗰只公仔一样，都系唔见咗自己一个心爱嘅玩具咁、哦，可能佢会记得系啊，喺本绘本入边呢只大笨象唔见咗自己嘅心爱嘅玩具，佢会好唔开心，佢喊。我而家都系、哦，我唔见咗我心爱嘅玩具，我觉得唔开心啊。咁就识得即系去将呢一个感受可能系比较具体咁样用语言去到表达出嚟或者讲出嚟，可以俾到身边嘅人去了解或者知道。 系好紧要噶，即系等于我哋见小朋友病，家长就最唔中意噶啦。因为小朋友如果系细嘅话咧，佢净系识得喊，唔识得用言语话俾你知佢乜嘢唔舒服， 或者边度系系啦，系唔舒服嘅地方。 冇错，但当佢词汇丰富啲啦，佢认识自己嘅身体边个部分叫做咩名，其实佢可以指俾你睇，佢话俾你知啊，我膊头痛，或者哎呀我整亲左脚咁样样。咁从佢情绪方面嘅词汇，个功用系一模一样。 冇错，系啊系啊，咁亦都系即系当佢哋慢慢。去逐步认识呢一个情绪啦，亦都知道系咩情景会有呢个情绪之后咧，其实亦都系帮佢去到发展紧，佢都开始同理到其他人嗰个嘅感受啦，会知道咦系、哦，原来身边呢啲人可能面对类似嘅处境咧，都会有一个即系类似嘅感受噶、哦。咁呢一点其实喺成个即系佢哋情绪发展上面，其实都系相当即系重要啦。 讲到情绪发展咧，我都觉得真系要找住呢个机会请教专家。有好多时候咧，真系见到小朋友佢系去到一个崩溃点嘅时候咧，好难可以帮到小朋友冷静落嚟啦。 冇错， 又或者佢可能根本听唔入耳嘅，佢自己好似入咗去自己嘅世界入边，你好难帮到佢。无论佢系大叫大喊又好，或者佢系好唔开心，佢想锁埋自己喺间房度都好，有冇话有啲咩办法？唔系话要加速，但系家长有啲咩角色可以做去等小朋友去慢慢处理佢嘅情绪咧？ 我谂咧近年嚟咧，我哋都几常讲话啊，家长系一个情绪教练嘅角色啦。我谂呢一个都即系对于阿嘉明你头先讲嗰个状况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就系、是、啊，当我哋留意到小朋友有情绪嘅时候咧，其实首先就系我哋家长自己咧都要好觉察，即系我哋唔系等到个小朋友个情绪去到一个大爆发嘅点咧，我哋啲先发现，咦，原来我哋要介入，而系咧以我哋对我哋小朋友嘅认识咧，其实我哋应该都要敏感啲咁样去觉察，咦，其实佢开始好似有啲波澜起伏紧啦，但系佢未去到火。山爆发嘅状况嘅时候咧，其实系我哋最容易介入嘅时候啦。咁所以当我察言观色，开始留意到佢有少少唔系好正常嘅状况嘅时候咧，其实我喺嗰个时候，我就应该要把握机会咧，我哋去積極去反映佢嘅情緒啦。咁我諗好多時咧，對於家長嚟講，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練習嚟嘅，因為我哋可能好多時見到小朋友一啲唔同嘅情緒狀況，我哋 最常会有嘅第一个感觉就系唔好咁扭计啦， 系 唔好发脾气啦， 唔好收家啦， 系啦，同埋好想佢立即停止呢一个情绪， 嗯，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哋自己都唔记得咗，其实情绪系一个与生俱来好自然而然嘅一个反应嚟嘅，就系有一啲事情令到佢有一啲状况，有一啲需要，佢先会衍生有一个情绪，咁所以其实反映佢哋嘅情绪系好重要嘅，有一个方程式，我觉得系都几好用嘅，就系、是、事件加情绪词汇啦。咁、那个事件就系我哋好似头先讲啦，我哋可以讲翻系咩事件引致我而家睇到小朋友有嘅呢个情绪啦。例如啊，你而家好想继续睇电视，但系你够钟瞓觉咯，系啦，所以你觉得有啲唔开心，或者你觉得有啲猛整咁样。咁、其实当我哋可以咁样具体地讲出小朋友当下嗰个情绪，或者系乜嘢引致佢有呢个反应嘅时候咧，对小朋友嚟讲咧，其实有好大嘅帮助嘅。第一咧就系、是、啊，佢都会感觉到。原来我哋都了解佢噶，呢个就是我哋讲紧啊同理感受，同理感受唔系净系话啊，我见到人哋有呢个表情，我知道或者辨识到佢有呢个感受咁简单，而系我真系可以代入佢嗰个处境，想象到啊，原来喺呢个处境下咧，哎呀，你会觉得咁样唔开心噶，咁呢个系即系第一步好重要啦。咁而第二步其实我哋亦都系帮小朋友就系喺个过程入边都去认识紧即系自己。当下嗰个状况，而家个情绪嘅状态其实系点样咯？ 嗯，被理解系一个好幸福嘅感觉嚟嘅， 冇错。 咁都希望咁多位嘅家长吓，就住呢个暑假就快开始啦，又或者有某啲嘅屋企已经开始咗啦，咁都可以开开心心、愉愉快快咁样过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嗯， 多谢晒林叶姑娘， 唔好客气，拜拜。 世乎相衬，性格内向，静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不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没法擘大眼来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那乐器，令太阳送在开会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后世卷功课簿准我撕毁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 他名字叫黄明德，有一首好 catchy 的作品叫做《会议终结者》。 香港有得出色的跑山选手，因为香港有足够的跑山路给他们去到练习。例如在大屿山一带已经有凤凰径，入面也都会有九牙岭、白公坳等等不同的山岭。但是他们的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 Find find a better place. Someday, きっと出会えるよ。無理にせ伸びせずに穏やかな理想の someone. 先讲下九牙岭，原来佢就位于凤凰山以南，因为佢嘅山势非常之尖同埋窄，高低起伏嘅外貌非常之似狗嘅牙齿，所以就会叫做九牙岭啦。九牙岭总共咧就分咗几个唔同嘅山岭噶，包括有西九牙岭、中九牙岭同埋东九牙岭三条嘅山石噶。当中西九牙最陡峭，中九牙方面山势就较为平均。而东九牙咧，望起上嚟比较平缓，但系实质上佢有非常之斜嘅沙石路噶，亦都唔见得特别轻松噶。九牙岭山如其名，山势非常之险要，斜度非常之夸张，有时更加需要手脚并用先至可以挑战成功。特别喺啲酷热天气底下，极度不建议大家参加啲咁具挑战性嘅路线。九牙岭亦都系香港其中一条经常发生意外同埋险要嘅路段嚟噶。如果你计划在夏天去这些咁险要的路的话，不如而家温馨提提你，改一改第二条简单啲、安全啲嘅路啊！ 唔该晒小白，将近九点钟啦，依家咧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超预期啊，连续升咗12个交易天啊，再创咧2017年咧2月以嚟咧最长嘅升浪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85点啊。至于港股点睇啊？港股咧 ADR 要跌嘅，跌接近100点啦。咁啊，贴士少少咧，新加坡嗰边啊个港股期指都系低水100点嘅。不过琴日就港股大涨啦，大涨小回啦，市况咧先会相对健康嘅。今日开始点样睇，转个头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Alex 邝星宇。 今集晨光好友好开心啊，因为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Alex。 Hello Vicky， 我哋第一次做嘢喎，喺电台。 系啊，第一次喺电台咁样做嘢啊， 有啲好奇怪的感觉，唔知点解。 嗱，其实咧，即系数数手指咧，我同 Alex 咧识咗啱啱足一年嘅，我有睇翻啲回顾。 唔止一年啦，系咪啊？ 一年咋？一年半啦咩？ 唔止啦，我哋呢个时候嘅上年喺度录紧广播剧之类嗰啲啦， 哦系咩？ 系啊 ，OK， 原来我数错吓，数学唔好，对唔住，系啦。咁其实而家咧谂翻起转头咧，觉得几开心嘅， 好开心、啊， 即系入咗新时代奋斗者。其实当初你点解会自己加入呢一个新时代奋斗者？ 因为咁啱我系2019年出道嘅，又讲多次啲，我2019年出道嘅，跟住之后咧就好开心入咗乐坛啦，跟住又撞正疫情啦、 嗯， 疫情之后又撞正公司。有變動，被迫停了兩年 2年级，跟住见到有新时代奋斗者，就想学多啲嘢咯，去探索更多唔同自己嘅范畴。你知我讲嘢咁叻。 你謙虛啫，其實新時代奮鬥者都有不同範疇噶嘛。當初有冇話邊一個範疇是、你最 叻啊？ 唔係最吸引你？ 最吸引我啊！我覺得個個都好吸引我，因為我是啲咧好奇寶寶，我咩都想試一下嗰啲 friend。跟住我覺得如果一定要揀最吸引我嘅話，我會揀舞台劇。 嗯， 因為舞台劇可以同 Vicky 合作咯。 讲呢啲唔系嗱，讲真的，舞台剧你之前有冇玩过先？ 我完全冇玩过， 完全冇接触过。 我系演戏未接触过啦，我系连广播剧全部都未，基本上未接触过。 嗯，所以开初嘅时候只系唱歌， 系唱歌 最有信心， 最有信心。 咁所以就变相系戏剧啊，嗰方面啊，舞台剧、广播剧，你 系 最冇信心嘅嘢， 完全冇信心啊！同埋咧，我一紧张就好容易。懶音啊，捋脷啊，講曬出嚟噶嘛，所以一讀台詞咧，我喺屋企練好多好多次咯。 係，但係咧，我可以話喺新時代奮鬥者入面咧，係即係睇住你嘅進步超級大。 因為有你做 partner 啊嘛。 點會再講呢啲啦？唔可以再讚我㗎。 咁我咪踩你。 俾人投訴㗎。 我咪踩你。 咁又唔使踩我。但是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不是说要摆高姿态看到你的进步很大，而是大家整班同学仔其实有很多位，就算、有一些东西好像说是比较擅长又好，或者比较差都好、大家其实真的见证着大家一起去进步。 是啊，同埋成件事很热血咯。 是啊。 同埋我觉得虽然我们是经过了半年，有没有半年啊？应该半年。 半年多 啲，半年多啲，但我覺得好似好快過， 係啊，過得好快， 係啊， 但係你就會喺嗰個過程之中吸收咗好多嘢， 好似 個 好似海綿，係 啊，我正想講好似小朋友吸嘢咁樣，所以就變相到最後，我哋有個舞台劇啦，好開心，我好記得咧喺嗰套舞台劇嘅時候咧 ，Alex 咧本身係一個好斯文嘅人， 我都好斯文嘅， 你而家都好斯文，但係嗰個角色咧正正就係同你相反。 是 一个好粗鲁啦， 要做个爸爸啦， 是啦，又要做爸爸啦， 做 Brian 嘅爸爸啦， 是啦，咁所以咧，其实对于你嚟讲嘅，冇做过爸爸啦，平时又咁斯文啦，其实当初你接到嗰个角色嘅时候。有啲乜嘢感覺咧？大唔大壓力㗎？ 好大壓力，所以喊咗。 我 你都記得啦，係咪？ 我記得， 因為好短時間內，我要轉，我 suppose 係另外一個小朋友角色㗎嘛。係 啦，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好 開心同你玩。跟住之後要無啦啦轉一個完全同我唔同性格，同埋係完全係我覺得 handle 唔到嘅情況下，真係壓力好大。因為我記得係差唔多開 show 前。三個禮拜定兩個禮拜，我就要全身背過曬台詞，好多頁紙，我記得，我完全好大壓力，好大壓力，當場我即刻喊咗咯。跟住之後，但係我覺得係喊係冇用咯，我係要即刻係收拾好嘅心情，即刻去排練啊，同埋同好多老師一齊去。同埋你哋嘅帮忙咯，我觉得最紧要系。 我觉得新时代奋斗者，我哋呢一班嘅叫同学仔或者同伴啦、其实都好大家帮大家，你觉唔觉 啊？ 大家好似系唔会有任何比较啦，大家好似系为住同一件事想一齐做好，然之后大家好努力，无论系舞台剧又好，跳舞又好，几辛苦，系啦，大家都系好努力咁样去出心出力，即系譬如我哋要录歌嘅，大家都会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系啦，背歌词啊，你记唔记得？ 背 台。背歌词，大家都是喂得唔得啊？你记唔记得啊？快啲快啲背俾我听，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好难得，可以喺呢一度揾得到咯。 同埋我系呢、這个都系我最 surprise 嘅地方，因为我觉得好多呢啲节目咧都会比嚟比去啊，边个攞第一啊？但系我哋完全冇呢啲比较， 系啊，同埋反而系大家见证到大家一齐去进步，嗰下个感动系即系我见到你进步，开心过我自己进步咯。 我都有 呢、 這個、 种感觉啊，咁我就觉得。哇！呢一班人呢一、這个嘅友谊，我觉得一定要 keep 落去，同埋系即系，就算我觉得系十年也好，廿年也好，当我哋再聚系啦，当我哋聚埋一齐咧，你都会好似揾得翻我哋嗰阵时一齐系啊经历嘅嘢。哇、啊哦！我觉得呢样嘢我自己都讲到起鸡皮， 我都有，我正想讲啊。 所以话今次能够访问你咧，我觉得系好开心嘅，因 为 你谂下，我哋年半前啊，大年半前。我哋冇谂过可以， 完全未谂过识 有呢一日啦。我哋冇谂过可以大家 一直经历咗咁多啦。 系啊，所以觉得好开心。除咗呢一样嘢之外，新时代奋斗者完咗之后啦，喺你嘅唱歌方面，其实新时代奋斗者喺里面又学演戏啦、广播剧啊，对于你唱歌其实有冇进步，帮唔帮到你呢？ 有啊，好有进步，尤其是我嘅咬字，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得清楚啦？因为我成日俾大家讲嘅咬字啦， 大家都努力紧， 系啊，讲嘅咬字好唔清晰，因为我由细到大比较慢热啦，跟住慢热嘅时候咧，我就会怕怕丑丑收埋自己，所以讲嘢我都唔会特别大声啦，好似同自己讲嘢咁。但系我觉得参加咗新时代奋斗者之后咧，对我做访问啊，去做好多节目系好有帮助嘅，因为我会知道点样去 present 自己啊，同埋系知道点样去描述一个故仔好听啲咯。 嗯，其实我觉得系你有自信咗， 系呢、這个都系好紧要嘅。 系啊，即系喺好记得校长佢哋都有讲过咧，你上到台，如果你连自己都唔相信自己嗰个角色啦吓。都冇信心嘅话咧， 系冇人帮到我哋。 系啊，同埋你永远都做唔好。 系， 即系呢一样嘢系我铭记于心嘅。 我都系。 所以系好开心嘅，加入咗里面之后，即系学识咗好多嘢啦。然后你自己喺唱歌方面又有得着啦。我想问你身边嘅人有冇同你讲，或者公司嘅人觉得你都见到你，有成长、啊，完咗之后你好似脱胎换骨喎、 我有嘅，我系公司同事呢，系帮我宣传嘅同事呢，佢会见到我访问系完全唔同咗嘅。佢开头啱啱识我嘅时候，啱啱毕业啦，就见到我点解叫嘅我嘅口都讲唔到嘢出嚟嘅。 跟住点解叫唔到？ 跟住 佢开唔到， 跟住佢会恐吓我，又唔系恐吓，希望我嘅公司同事听唔到啦。佢 我帮你剪咗佢。 佢会话，点解你讲极嘢都讲唔到嘅？你如果再唔讲嘢，冇节目上噶啦噃。跟住我就死啦，点解咁嘅？我就会试过喺屋企度自己训练啦，抽啲问题出嚟，就写张纸仔度，跟住之后自己喺度回答，自言自语。跟住我阿妈会觉得我系咪傻咗？ 跟住睇下你做咩？ 但系有少少进步嘅，但系都冇参加咗新时代奋斗者咁一直去见好多唔同嘅人啊，去同好多，因为我哋都有啲访问噶嘛，同埋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台词啦、广播剧啦，对点样？对用咪嘅距离啦，咁样可以帮助好多好多咯。 我觉得同埋我哋系成班人啊，因为你啱啱咪话细个好少同人哋倾偈啊，都系自己一个病埋咁嘅。可能就系因为我哋呢25个人，我哋经常见面，同埋我哋好嘈，所以咧， 我哋真系好嘈，我哋25个 感染到你一齐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但我相信呢一样嘢都系大家一齐成长嘅，大家都有得着嘅。完咗新时代奋斗者咧，唔单止系你啦、，Ficky 自己都系啦，船仔都系啦、。其实喺电台里面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机会啦，电视部又好，电台又好，我哋都会做咗一啲新尝试嘅。不如我哋下个星期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呢一啲新尝试嘅里面，我哋又发掘到自己啲咩，好唔好啊？ 好啊！ 好，下个礼拜再见。 我哋有时睇到喺海洋上边见到帆船喺度比赛，相当之悦目。每一位嘅选手咧都有唔同嘅岗位，让帆控制速度，甚至乎方向。但系原来帆船唔单止喺水上面航行，亦都会喺陆地嘅。法国北部一带有非常之长同埋软淋淋嘅沙，原来好啱呢一种叫做沙滩帆船或者叫做陆地帆船嘅运动噶。喺呢一项嘅运动，原来从来冇试过喺其他嘅地方流行噶。不过在美国的西岸一些地方，例如是加州或者内华达州，曾经也有试过这种运动的。一场比赛进行通常都是要有风和平坦的沙地上面操纵一个有3个辘的帆船。没错啦，它船底上面装有3个辘，在这么绵长的沙底下，它是可以顺利地去滑行的，所以感觉相当之好玩。而且每场比赛更加会延续到去几小时进行的。参加的选手需要全神贯注，因为这项运动最高的速度是可以去到时速90公里的。不知道除了在欧洲之外，沙漠会不会有机会兴起这项的运动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功课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 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哦，转个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干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没路，只想低脸去答号。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验证。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道神经。Oh。 J 风冯允谦有呢首作品《寻找隐世巨星》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7:35有咩睇呢？刘昌， 系早晨，全仔早晨，咁多位，好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啊，有呢个英式人大政协啊，咁啊呢个节目咧，我哋。顧名思義啊，咁每一集都請嚟人大政協嘅嘉賓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今集嘅邀請到嘅主角咧就係全國政協委員啊梁志祥啊，咁佢會上嚟同大家咧暢談一下全國政協委員嘅感受，咁亦都會講下咧佢點樣推動呢個跨境養老嘅工作。咁節目嘅另一個環節啦，咁繼續會請嚟一啲新嘅政協同埋人大委員上嚟分享下嘅。咁今集咧就邀請到馬光宇啊，佢就分享下咧佢做呢個新政協委員嘅一啲感受。咁佢原來咧即係投身喺工會工作超過20多年㗎啦，一路都喺工會同埋地區前線咧參與好多唔同嘅服務工作嘅。咁佢今年喺呢個兩會期間咧提出咗好多項嘅提案啦，即係期望咧即係幫助我哋香港人融入灣區發展咁話。咁一齊咧今晚就聽下呢一位新政協委員嘅分享啊。 好，咁去到8:00係咪由醫生與你呢？ 冇錯啊，咁今晚嘅醫生與你咧就集中同大家講下呢個高齡懷孕嘅話題啊。咁好多女士咧因為事業啦同埋經濟等等因素啦，選擇咗遲婚或者係延遲生育計劃嘅。咁女性生育嘅年齡咧亦都係逐漸上升。咁俾翻啲實質數字大家啦，一般嚟講啊， 乜嘢係即係幾多歲先係女士嘅理想生產生育期呢？就係20至35歲嘅。咁啊，超過35歲嘅呢就已經算係高齡懷孕、高齡孕婦㗎啦。 哇，係咁好容易喎、啊！而家全好多人都係真係事業型女性㗎嘛，都想搏鬥啊，即係話做好啲事業之後，或者即係啊諗下，不如俾一個最好嘅生活下一代，咁又會即係遲少少生育㗎嘛。35喎，好 係啦，咁啊，即係好多人咧，即係就話即係高齡孕婦、高齡懷孕咧，即係對陀 B B 咧就有好多風險噶嘛。究竟係唔係真嘅咧？即係呢啲係坊間嘅都市傳說啦，定係真有其事嘅咧？嗱，我哋今晚節目咧就請嚟咗婦產科專科醫生啊，同大家講解一下咧，高齡懷孕會遇到啲乜嘢問題，同埋有啲乜嘢事項要注意嘅。咁啊，節目啦，另外亦都請嚟註冊中醫師咧，建議一下一班嘅高齡孕婦咧，有關係產前同產後要點樣調理嘅。咁啊，想認識多啲呢一方面嘅朋友咧，記得留意今晚8點醫生與你啊！ 好，咁另外今晚嘅10:30又有咩睇呢？ 咁啊，帶俾大家一個紀錄片。叫做自我改造，哇！這個紀錄片真是犀利啦。咁係講乜嘅咧？就今晚這個自我改造嘅主角咧，叫做彼得史葛摩根博士。咁啊，彼得博士咧，佢係一位機械人學嘅博士。咁啊，但係好諷刺，佢自己都要即將變成一個機械人啊。咁啊，點解咧？ 係 啦，即係話說佢原來同阿霍金咧一樣係患上嗰個漸凍症啊，即係佢個身體慢慢會全身癱瘓嘅。咁啊，但係咧彼得博士咧，佢冇放棄啊！佢誒決定咧同時間競賽，佢希望喺自己嘅身體徹底衰退，即係癱瘓之前咧，將自己變成一個佢眼中更先進嘅改造人，即係將由一個活人變成一個機械人啦。咁啊，呢個節目啊，自我改造呢個紀錄片咧，就係記錄史無前例咁樣追蹤住佢整個呢一個過程啊，用咗18個月時間，咁啊睇下咧記錄咗咧。彼得博士同埋佢另外一个团队就是由医生、科学家、工程师同埋设计师组成嘅跨国小组，点样用18个月时间系造成呢一个最大胆又创新嘅改造工程？咁啊，大家想关心一下究竟佢成唔成功咧？呢一个过程当中佢嘅心路历程又系点嘅咧？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今晚10:30要睇呢个自我改造啊！ 哇，好有兴趣啊！我冇谂到原来，因为我喺度睇好多渐冻人症嘅人咧，都系好惨，即系可能要瞓喺床度啊。佢哋觉得系失去咗生活嘅乐趣啊。 嗯。 咦，反而今次可以睇到科技点样帮佢哋，其实都系对全世界有呢、這、一个即系患呢个病嘅人，其实系一个很好嘅，即系点样讲提示或者一个建议，可以试下做嘅嘢。 但系呢一个我谂亦都即系会引起好多道德上面嘅一啲讨论啦。咁啊，究竟？即係亦都好似科幻片嘅劇情啊，咁啊，即係究竟係喺現實世界我哋發生嘅時候點樣面對咧？我諗都係一個幾大衝擊。咁啊，想認識多啲、關心呢樣嘢多啲嘅朋友，真係要留意呢個節目啊！ 係啦，要留意10:30嘅自我改造啦。好，今日唔該曬阿翠，我哋聽日再見，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印尼访问，期望加强经贸合作，开拓更多商机。在印尼开设提供电子支付渠道公司的港人雷子俊说，大约10年前印尼的网购发展仍然比其他地方迟，在网上购物之后可能仍然要到银行柜员机办理过数手续。他看准时机建立电子支付系统，帮助消费者更加容易支付，亦都为商户收集贷款，提供投资和贷款等服务，平台亦都方便佢哋汇款到内地同埋香港。香港印尼商会会董谢中华话：，印尼除咗人口多，天然资源亦都非常丰富，由采购、贸易去到支援行业，都有唔少商机。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继续访问行程。据了解，李家超一行在今日香港时间中午将会举行记者会，并且邀请香港和印尼传媒参与，之后出席午宴，和在印尼港商等团体会面。在会上亦都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下午会再参观当地一个高铁站。李家超听朝会转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访问，星期六下午返港。港区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日前联署，希望内地海关总署取消俗称黑马的健康申报表。有份联署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因应现时已经疫后复常，希望内地当局适时检视有关措施。李慧琼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早前他曾经以个人身份向内地提交意见，亦都曾经寻求中联办协调，但是进展不显著。他说香港长者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有困难，而内地关口的网络未必稳定，可能无法生成二维码。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昨日表决，决定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职务，并且由王毅接任。李慧琼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央因应实际情况作人事变动，最重要是有合适的人出任有关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通电话。王毅说，今年是金砖南非年，中方支持南非办好下个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今次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亦都为此做了政治准备，相信在拉马福萨总统的领导下，南非能够在多方面取得成功，包括做好峰会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圆满成功，以及积极协调各方立场，就金砖发展壮大达成共识，为金砖机制开辟新前景。拉马福萨就说，南非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希望加强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又说南非已经做好准备，确保即将举行的金砖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同埋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17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6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7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1元，跌4元；阿里巴巴92.8元，跌2.35元；美团132.2元，跌2.6元；盈富基金19.82元，跌9仙；小鹏汽车61.3元，跌3.7元；恒生中国企业67.5元，跌5.4元；友邦保险76.35元，跌6毫；比亚迪股份263.8元，系跌2.4元；南方恒生科技4.13元，跌4.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41.12，瑞士法郎0.866，加元1.32，人民币7.15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2623点，跌59点。港金报10,000。 18,30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05美元，卖出196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有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翻喺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翻喺哈罗国际学校。另外，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清咗长一阵，而家车龙排翻喺鲗鱼涌公园。另外，在七咸道北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返油麻地方向近住模糊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泥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向常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月明かり柳が揺れる。 米津玄師推出多首嘅作品 ，Lemon、Loser、Flamingo、海之幽靈、馬與鹿、Paprika、Kickback 等等冠軍之作。今次新歌推出，繼續將佢冠軍嘅歷史延續落去。日本流榜推介歌曲嚟自米津玄師為著名電玩遊戲編寫嘅主題作品《Moon Gazing》。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 Tsukumi Deda Moon Gaz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风吹半夏， 你想想他们过得好自然就不会告你了。 许总，有没有听过农夫与蛇、东国先生和狼的故事？看来这些方面还未想清楚，咁你就慢慢喺度谂啦。 你要去边啊？你唔好抌低我一个人喺度啊！王总，王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神光 Morning Call 比较特别少少啊，咁可以即场呼吁下电话咧，1872388。咁啊，听众朋友，如果咧有啲点唱嘅项目咧，想打电话嚟咧，就咁啊欢迎你啦，打个电话嚟1872388。如果近排咧有啲朋友仔生日啦，咁啊嗱，结婚少啲啊，因为热咧，天气热咧，就真系 比较少啲喺夏天咁盛夏嘅环境。 你谂下，如果即系有个朋友结婚，跟住揾嘉明做姊妹，或者揾小白做兄弟，你谂下，你都唔着唔到西装褛啦， 系新娘个妆都可能未必 keep 得咁靓啦。 系啊，你热到一个地步咧，系根本啊会流晒汗啦，同埋要换两件恤衫啦。 系啊，尤其是今日哇，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5度 啊， 新界再高到一两度。哇， 系啊，咁所以咧都几夸张， 听到都热啊。 系啊，系啊，咁希望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要留意翻啦，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成日都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去帮一啲朋友仔打气加油。 系啊，系啊，系啊！ 嗱，头先讲话酷热天气咧，咁啊，帮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真系叫做打下气啦。因为有阵时我见啲警察哥哥咧行 beat 嘅时候咧，咁佢哋嗰个制服咧，其实都真系热噶嘛， 都厚噶， 同埋都重噶嘛。 如果你话系交通警察嘅话咧，佢哋仲有一件背心噶嘛，即系佢哋就算落咗个电单车，佢哋都系着住件背心周围行噶嘛。 系啊，系啊， 我可以想象得到入边真系相当之焗啊。 系啊，其实都焗得好紧要咁样，所以嗱，第一咧。帮户外工作的朋友仔去打打气啦。第二咧就系、是、即系除此以外，我估咧啲救生员朋友咧、都真系晒足嘅。我哋咧享受日光浴咧，吸收维他命 D 咧，就一两个钟。 救生员犀利，而家越嚟越多片咧，因为大家中意拍片啊嘛。 系啊系啊， 流出就系咩咧？当有小朋友、或者有有泳客佢 遇溺啊， 系啦， 嗰 啲救生员咧，嗰啲、出勤嘅。嗰、那個機動力啊，都幾好睇啊！幾方面一齊衝過去啊！ 如果唔係當年嘅 Baywatch， 點會咁受歡迎啫？ 係啊，係啊。咁啊呢个沙滩拯救队啦、你睇旧嗰个版本定睇呢个 The Rock 嗰个版本啊吓、 我有为过 Zac Efron 睇下新嗰 个版本。我觉得佢几搞笑喎、其实嗰个男演员。不过依家少咗拍戏好似系咪啊 想拍啲认真啲嘅戏嘛而家。 佢大 再粗身材啦。 佢大隻得嚟矮囉但系 都系。睇身材就可能都系 好 mean 啊。 赖恩高斯凌嗰类啦。 系赖恩高斯凌啊。OK， 咁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啦。Hello， 早晨早晨。称呼你啊 ，Hello 阿 Jo， 阿 Jo， 阿 Jo， 早晨， 早晨，好，咁多位好， 系啊，你系咪有朋友生日啊？ 我儿生女， 系， 咁佢而家身在英国，因为佢过咗去读书，同埋都开始喺嗰边做嘢啦，咁样， 系， 咁我嗱，其实就好多噶，我咁啱今日放假，其实平时冇机会听到你哋嘅， 哎呀，今日真系可能有缘啊， 放假系啦。咁我希望虽然係佢度都未必知亦都未必听到不过我心意囉。 可以 我 返返条 link 俾佢 咁 之后可以听返。 我会过后我会同佢倾咁样。 好啊但而家因为实在喺当地都系凌晨两点几咁我估佢应该而家即时听嘅机会就比较微一啲。不过啱啱我哋网上面呢系有即时嘅重温嘅咁所以都可以 send 返条 link 俾佢下。 因为呢即时即倾同埋我试下啫你知你哋电话唔接。 但系俾你一次就即中喎、下次多啲打电话嚟啦。 其实呢我平时日间都系听你哋嘅电，你哋嘅台， 多谢。 同埋第五台， 系， 因为一把年纪啦，第五台晏昼啦， 听唔出、 哦。其余时间就听你，听唔出个、哦，嗱、我又一时间都谂唔到咩歌。 唔紧要， 我哋帮你揀啦，好冇啊？但有冇啲生日嘅说话要同阿儿生女去讲翻啊？吓、啊， 如果讲咪又叫佢俾心机读书又好，做嘢又好，喺嗰边生活，样样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小心。几时啱嘅翻嚟亦都好，因为佢爹哋妈咪都好挂住佢，我哋都好挂住佢。但系如果佢中意喺嗰边或者有发展有成，冇所谓噶，年轻人。 系啊，讲得冇错。 系 啊， 我自己就系咁嘅心意咯。 咁啊啱噶啦，希望佢听到啦。咁啊，意志咧，你可以将 试下， 系啦，你将 试下话俾佢听有呢件事，咁听唔听到咧？我话俾我妹听啱同你讲嘅时候，我打俾阿妹，因为即兴嘅头先呢下， 都是咁做咗啦，我希望都是心意啦，讲来讲去。 系啊，收到嘅，收到呢份心意嘅。 好，咁啊，多谢你参与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咁希望有时间有机会再同你哋倾偈，同埋都祝你哋个个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好，大家咁啊，咁啊，嗱，如果仲系读紧书咧，就希望啊佢咧成绩方面咧都弹起啊吓，大跃进啊。今朝早咧拣嚟呢首作品啊 ，Twins 嘅《人人弹起》啊。 72388等大家打电话嚟啊吓，咁啊下个礼拜以至咧，好似今个礼拜尾巴咧都有啲日子咧，俾大家可以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有啲点向打气啊，都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啊，依家 Vicky 咧好好啊，咁啊出去咧出边咧，我哋咧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呗，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自己自制零食啊，一啲小吃咧，同屋企人一起食系开心嘅。特别咧呢一啲嘅工序咧，如果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咧，咁啊又系一个叫做 Q time， 梗系一流啦。 自己的事自己做， 还会帮助做家务， 做个尽责好宝宝。 呢个系细个嘅时候嗰啲啊， 学校标语嚟嘅应该系。 系咩？ 好多呢啲嘅，可以出个节目添啊！呢个好啦， 我又冇乜印象我呢个。但都幾好， 幾好 似都幾富有正能量， 梗係有啦。 政府宣傳標語咁樣， 冇錯，係啦，可以攞翻啲小學生嗰啲 textbook 咧，咁啊揾到好多標語噶啦， 係啊， 互相參考一下。 好啊，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想講呢個咧係粟米嚟嘅，咁啊粟米唔少嘅小朋友都中意食噶，你睇佢哋中意食爆谷嘅知啦。好啦，今日就 唔同喎，爸爸 唔同， 都兩回事。我 夾硬話佢哋中意食，就食中意食爆谷，等佢中意食粟米。 今日係食邊一種粟米啊？ 今日食呢個粟米咧。是要自己先将一条你买喺街市买一条粟米啦，你可以成个过程都自己做嘅。首先就搣咗佢嗰个粟米嗰个外面嗰层皮啦，剥咗佢之后啦，跟住你就要呢个呢就要返父母做啦，因为你要将个粟米呢一条嘅粟米呢就将佢分三橛先、 哦、 先将佢分开咗三个部分，咁呢、 嗯、 个就最安即係最稳阵，等下用刀切啦，咁就分得好啲啦、 嗯、 除非你好大力。哦、分一半我就得嘅啫，你要分三份好大，你自己拍断佢咧，有啲难度，有啲难度，系啦，我未撕到电话簿嘅我系。 你可以斩咗一半先， 斩咗 喺仔仔面前好叻嘅爸爸徒手做。 系啦，冇错啦，跟住自己静静地入厨房就切开佢咁样，系啦。咁你可以将一条嘅粟米咧就将佢先切开三个部分啦，然后每一个部分咧再打洞放喺砧板上面再开四嘅。咁、 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一条粟米其实佢切完之后咧佢就系一楷仔咧就细细旧细。 细旧咁 样，三角形三角形， 冇错啦，三角形三角形咁样嘅。好啦，咁你准备咗呢啲已经处理好嘅粟米，切好咗嘅粟米之后咧，你就可以就准备定一个 pan 啦，咁咪再落少少油上去，就先热咗个 pan 先。 系， 然后你个粟米咧，你可以揾一个碟，咁啊加啲生粉喺上边，系啦，生粉或者再加多少少咧，我自己其实几中意加啲天妇罗粉喺上边添，系啦，深捞佢一齐，跟住就放喺油锅嗰度咧，就轻轻煎或者炸。好啦，跟住你就好快脆咧，就可以炸到佢已经系金黄色啦，熟透咁样嘅。咁其实我自己选择粟米嘅时候，而家坊间好多唔同品种嘅， 系啊，好多色噶， 好多色嘅粟米有啲啦，又有啦，或者你超甜粟嘅，即系纯白色嘅珍珠粟米又有啦。啲品种咧，真系食到你舐舐嚟，系啦，因为佢个甜度都相当之高啊。咁小朋友所以就更加喜欢啦。好啦，咁你头先将呢个粟米都已经处理好晒啦，咁啊炸都炸完啦，咁可以咧先将佢咧就放喺室温嘅环境嗰度，就等佢慢慢就吹翻凉少少先。因为呢啲步骤都已经可以俾小朋友噶啦。其实我自己煮餸咧，我少少油炸或者煎嗰啲，我都会开始尝试俾小朋友就放落去，即系等佢唔好话 唔好惊， 因为放落去会有啲油弹出嚟嘅。我亦都唔想佢到十几岁都仲系放落去嘅时候会抌嘢落去。其实越抌落去咧就越危险。 系啊， 系啦，咁你就会同翻小朋友讲系有少少热嘅呢个位，咁你就慢慢放上去，咁就会最安全啦。系啦，少少热咁啊唔紧要，咁其实你真系煮餸噶嘛，咁佢哋真系要学习噶嘛。好啦，咁佢咧就可以帮手咧就煎下啦，咁啊喐下佢啊，攞个 pan 拱下啲粟米，咁啊整完之后就摊翻凉佢，摊翻凉之后咧，咁就要准备定两样嘢啦，一个咧就系少少嘅餐桌盐啦，另外一个咧就小朋友最中意噶啦，你可以咧喺坊间买一啲咧碎咗嘅紫菜粉。紫菜粉滲上去個粟米上面，跟住就再加少少咧，冷面食嘅一啲紫菜條，咁都係坊間有啲現成噶啦，咁、 okay. 就可以滲埋上去。咁、你就發覺咧，一個粟米咧，佢自己本身有佢自己嘅甜度啦，亦都有紫菜嘅香味啦，有少少鹹味啦。咁小朋友咧就拎住過嚟食嘅時候咧，咁啊非常之好食啦。咁可以咧就同朋友仔 share 啦。如果你話有啲同學仔過嚟一齊整嘅話咧，仲開心添啊！ 簡直有 shake shake 粟米嘅感覺。 哇，好得意喎！咁啊，夏天咧最啱食呢一类嘢噶啦，咁啊，大家又可以试试跟住小白咁样嘅方法咧，去煮下好嘢食啦噃。 我的享乐时代。 天气都相对会唔稳定，头先都讲过好多次咧，话今日有机会咧，稍后局部地区都有啲狂风雷暴啊，咁、大家唔好大安旨意咧，就两手揈揈啊，带定把遮出街咧就无往而不利啦。 留意住啊，杜苏芮嘅方向吓， 系啊，苏芮咧好文艺啊，我觉得系啊。 杜苏芮又点样样咧？都系劲噶，应该 都系 再文艺啲。 系啊，咁希望就即系，总之阿鲸鱼可以走到啦。 系啊， 唔知点解成日谂住咧啲挂 住佢 大风。部咧，即系睇得好多嗰啲天气之子咧，新海诚嗰啲日本电影作品咧，喂，如果大风暴咧，就系开翻个门啦，俾佢走噃，系啊，咁唔知系咪可以做得到啦， 系啊，嗱，其实咧，唔知大家咧最近即系啊，鲸鱼喺度啦，佢都攰啦，有压力啦，我哋平时生活咧都有少少压力噶嘛，系咪？或者咧系需要啊，有啲保养嘅，唔知大家会唔会食啲乜嘢嘅咧？有冇食啲乜嘢噶？ 甜嘢啊，好衰嘅， 开心啲系咪啊？ 系啊，即时俾啲安多芬自己。 我你话保养其实系咪讲紧啲 supplement 啊？一粒二粒嗰啲男士咧、哦，要食嗰啲又话补眼睛，又话补呢补路嗰啲咁嘅嘢 啊！ 我有食哦， 哇，好好、啊， 到咗呢个年纪，系咪先？ 啲咩噶？你食鱼油嗰啲嘢噶？ 食咩啊？个肝补得好， 补肝、 都做得到啊嘛！ 嗰、个肝嗰、个好嘢喎、 你系食蛋糕嗰只嘢？ 补嘅。 好多人同我讲噶啦， 系、真的要补啊！ 因为我都要有阵时工作都可能要两杯到肚啦， 系 好多人都。劝戒我自己咧，一系就少啲饮啦，一系咧就真系要食多啲护肝嗰啲 supplement 啊咁样咯。 系、因为咧，我最近咧有朋友知道我咧而家翻晨光啊，咁好好啦，因为我要半夜起身咁样四点几起身啊嘛，佢就话我送呢一啲保健产品俾你，咁系乜嘢嚟嘅咧？系滴鸡精。 哦、 我之前系冇饮过嘅，嘉明之前有冇饮过滴鸡精？ 怀孕期间咪有咯， 系 同埋坐月期间咪有咯。 你中唔中意饮啊？ 嗰阵时啱啱试饮咧，就觉得有啲好似饮鸡汤咁嘅感觉， 好似 我想象中 除药酸嘅。 我唔记得咗边个牌子，我试过几个牌子嘅，我以为就系以前细个读书时候饮一罂仔嗰只鸡精嘅味，因为嗰只 系 好腥，好难饮。咁但系而家都好多唔同坊间有啲系冇雪藏过常温嘅包装又有，你冰格入边一包包咁，然之后成包抌落去煮熟佢嘅又有咁样，咁个感觉上系饮鸡汤咁。 其实系咪同我哋细个考试之前饮嗰啲大概差唔多噶？ 好似唔同噶， 有啲唔同， 好似系极。极浓味嘅鸡汤咁样噶嘛？我记得我嗰阵时太太怀孕咧，咁佢有我都有偷饮过，因为好似咁鸡汤咯，学你话斋，但系好浓味嘅浓超浓缩嘅鸡汤咁样。 嗰阵时就培宇姐姐话：你朝头早第一件事未食五更饭之前咧，就整一碗嘅呢一个滴鸡精先，咁就补得最好啦。 系， 咁就补到我好壮健咯。 你系咪 要 补 补 佢啊？咁样 系啦，因为我之前细个咧读书，我都试过饮鸡精嘅，考 DSE 嘅时候，妈咪都去买成排，咁我真係飲咗一晏之後咧，我覺得好腥就 接受唔到， 咁所以就冇飲。咁到今次咧，我個朋友送俾我之後咧，其實我一直都未開嘅，因為之前未飲過嘛。我就諗，係咪都係好似腥腥地嘅味咧？咁琴日咧放工翻屋企咧有啲攰，咁我就好啦，試下啦。咁就拆開咗個包裝，然之後咧就叮一叮熱嘅啫。咁幾十秒嘅咋，佢就好快就熱咗，咁就飲。哇！原來滴雞精係好好味，我除咗啱啱嘉明話係有啲似雞湯濃縮嘅雞湯之外咧，我覺得係有啲似魚翅啊！食緊魚翅嗰陣味啊， 嗰隻湯嘅味， 係啊，嗰隻湯嘅味，咁我就覺得、哇，原來好好味喎、啊，咁我再上網睇啦，啊，原來雞精啱啱咪都話啦，係咪有啲分別嘅咧？其實有分別嘅，雞精咧其實佢有做到一個步驟，就係濃縮，濃縮咗同埋加咗，因為你知道每一隻雞出嚟嘅效果都唔同，啲顏色唔同，所以有一啲調節咗啲顏色，咁、所以就喺呢一個濃縮咧，令到佢個味道咧有啲不一樣，咁、但係滴雞精咧佢就係用蒸嘅方法，然之後冇再有任何加工，咁就会变成系咁样啦。咁所以当中咧有两个分别咧，就系有压缩同埋冇压缩咁样啦。咁咧我又再上网睇，因为其实一包咧滴鸡精咧都唔平噶嘛， 系啊， 系啦。咁所以 咧几多钱噶一包大概？ 我上网睇一盒啊吓，可能有十包啦。都$200， 算平啦， 算平啦， 一般中位价你月300啦， 系啊， 即系300，咁啊10包，即系$30一包咁样。 咁如果你当你自己去街市买只鲜鸡翻嚟蒸煮鸡汁嘅话，咁你又可以悭咗啲程序，咁所以有啲人就会咁样样选择。 $30 OK 啊，好似依家喺港铁站咪成日有啲卖汤包嗰啲，都系$几啫嘛。 你真系饮杯珍珠奶茶都唔知啦。 系咯，咁做咩系差唔多噶噃？ 系啦，但系所以可以自己整，你哋大家咧即系 自己整。 系听住，琴日咧。小白飲食圖鑑教大家整手撕雞啊！ 其實嗰個雞髀嘅整法已經係呢一個湯。 係啦，咁但係嗰個湯咧有少少分別嘅，就係咧你首先蒸完之後，好似琴日大家可以重複聽翻琴日嘅飲食圖鑑啦。然後咧嗰碗湯啊，你首先要去咗啲油，隔走咗啲油。如果你覺得啊真係隔唔到走啦，咁可以點算呢？就係放入雪櫃雪一晚，然後將啲油瓊咗，你就整好似啫喱咁樣啦，刮走佢。 我有個方法好快脆整走啲油喎， 係點？ 咁你咪有啲金屬嘅汤壳嘅北汤嗰啲，你将个金属汤壳上面咧放一大羹冰上去，然后嗰个汤壳都已经冰咗啦，咁你个鸡油上面你放呢一个嘅汤壳喺上面嘅时候，就唔好将啲汤倒入去，就直接喺上面晾下，然后咧嗰啲油咧就会停咗喺嗰个嘅兜外边，冻咗嘅汤壳嗰度，就跟住你拎上嚟嘅啫，就好似个兜，你剥出嚟咧啲油就抌咗就得噶啦。 我想象到噶， 系 不过我做唔到， 系啊，只手唔够定啊， 做唔到 紧要。冇乜想咁劳师动众做一件事， 可能系复杂啲嘅。咁但如果放落雪柜咧，雪一晚咧，咁个油 走佢 啦，系啦，你就容易啲搣走，再蒸翻热佢饮咧，咁就可以噶啦，咁就会简单啲。咁其实滴鸡精原来都有好多功效噶，系除咗咧可以以为真系，我以为开头咧即系生完 B B 咧先饮嘅，但系原来咧有啲功效咧就系可以降低我哋嘅疲劳啊，同埋咧有好多嘅营养喺入面。咁所以而家大家咧即系如果想方便啲就买，但系就贵少少。如果唔系咧就试下尝试自己整，其实都唔错，都系可以做得到嘅，复杂少少咯。